法去做，对美国同全世界都唔公平。反指谭德赛嘅做法先至系政治化。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准确、即时、如实公开疫情，正系重新评估美国对世卫嘅捐款，但佢反对要改变世卫领导层嘅讲法。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午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87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21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2点，系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蚊，升3.2。瑞星科技39.95是跌2.25，银河娱乐46.9升1.75，中国平安75.85跌4毫，友邦保险71.35跌8毫，阿里巴巴190蚊是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61，瑞士法郎7.978，澳元4.821，加元5.528，新西兰元4.656，欧元8.4193，每百日元对港元7.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58。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2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152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6.48美元，卖出164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去港岛方向都系咧近住康庄道桥面咧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咧而家就去到爱民村嘅，就系、是、红隧嘅九龙入口去港岛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车龙长啲嘅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住窝打路道，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衣西路油站落斜方向长发村。另外，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坪方向上水，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中秋快活人，停课不停学。 活用世界知识，生活百科，同停课在家的小朋友和家长坚持每天愉快学习，不松懈。 同学仔还可以透过互动封烟、role play、封锁小老师出题目打电话来考我们主持。 等我们在逆境之下一同实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记住是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局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局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谷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谷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你喜欢李慧敏定周慧敏啊？ 求其啦。 咁郑希怡定郑欣宜啊？ 都好啊。 咁郑烈琼定系严琼啊？ 真系要拣。 梗系啦，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听时听，记得快啲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黄耀祖喺直播室，早晨，桂花田喺屋企，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早早早早， 佢好风骚咁啊，唔知咩事啊， 佢今日要见家长、啊， 喂，佢喺屋企都着到红卜卜咁样、啊，我哋喺个市场嗰度见到噶 ，dress up 咗，喺今日真系有景滚啊，我都要讲早晨先， 系咯， 好仔早晨，阿田早晨啊，仲有风骚嘅。听众们啊，都早晨啊！ 系啊，阿桂花田你要小心、啊，而家你用紧个 Zoom 嚟同我哋倾偈咧， 系啊， 俾人夹到嘅、啊，你做咩着到红当当？哦，佢就系知道而家 咧有漏洞， 是系啦，有漏洞， 佢就知道咧，漏洞度揾到生机， 系啦，唔系，佢知道而家唔系就系得望住我哋两个啦， 系， 佢话哎呀，唔知道世界各地边个黑客咧呢、這个时候突然间就睇到我噶嘛， 或者佢想人哋睇中佢，系睇到佢、啊， 可能有个油王咧，都需要dress up靓啲，喂，你做乜着到红卜卜啊？你平时系见家长先咁着嘅， 系啊，你即系我今日一见到你都话你真系做咩今日 着？点解啊？ 点解你自己解说咯？ 你唔好挂住抹你屋企啲餐台先啦。 咦？你听到我 睇到你抹添啦，直情系快啲啦！做咩事啊？吓 冇啊！你成日俾你哋喺度批评我啊！琴日喺度不发其想，我系咪冇吹头，所以变咗咁样？唔系，因为咧，因为咁样啊！你明唔明？ 人哋就吹毛求疵，你就吹头做咩 啊？咁啊，试下攞把啊！终于揾翻把， 即系终于梳头啦，系咪？你唔系吹头， 因为我屋企冇梳嘅，即系得嗰啲九齿就咁梳通嗰啲梳，就冇梳头嘅梳，因为华丽走晒啊嘛。跟住咧，咦？边度揾翻嗰把石果仅存得多七寸嘅梳仔？ 得啦，你下个礼拜一生日，我送把梳俾你啦。咁样 你讲咗我个答案添，咁冇办法，我啲人送一把 啊。好啊， 我送嗰把咧有发尾好长好尖嗰只。 哦、 可以俾人撩头发嚟卷马尾， 梳嘅我唔梳， 我用梳 啊！我用卷嗰只，我见啲女士 你有咩得卷啊？ 我见啲女士咯，听唔听到啫？卷啊卷啊卷，长头发嗰啲咁样啊嘛。 你听我讲埋先，咁跟住咧，哎又梳咯，咁跟住我不如试下梳，原来真系会梳直。 即系其实原来梳头系有用噶，你做咗人哋九，做咗人九十几年，你终于知啦，系嘛？ 唔好话俾人听。 真系好尴尬啊！ 咪咯，嗱，今日我哋咧真系都配合翻， 开心啊嘛， 今日见到咁多数字。 系啦，唔系我哋亦都配合翻咧桂花田阿姨姨咧咁嘅 dress up 呢一个心情咧，我哋先同大家宣布，我哋第一阶段嘅抗疫活动就系、是。我哋又到礼拜四啦， 系啊系啊， 我哋又有呢一个停课好快乐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你做咩犹豫啊，黄耀祖？ 唔系，我真系有犹豫啊。呢、這个环节咪其实我哋三个全部都有犹豫噶， 冇犹豫。 难道你头先我犹豫即系我讲啱 啊？宿舍 啊，你 我头先宿舍嚟噶， 有得咩都宿舍嘅咩？ 我头先抗疫好快乐，最后咪啱咯。停课不停学，抗疫好快乐啊嘛。 系啊， 增值好快乐啊，咩抗疫好快乐啫？ 抗完啲疫，个疫情好快就落去啦。 哦，好啊， 系啦， 一个祝福嚟。 嗱，我哋呼吁定先，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呢个都系新玩意咧，我哋第二个礼拜开始啦，已经。咁、我哋希望咧，嗱，一阵间我哋十一点之后咧，我哋就想听大家嘅电话。咁嗰啲电话打嚟系讲啲咩咧？嗱，最好咧就系、是。你哋咧而家喺课堂里边咧，小学又好，中学又好，可能你会遇到好多。 中学教我哋得小学鸡程度。 唔使惊，我哋三个臭皮匠，最多唔系话唔识啫嘛。 啊、 即系如果你哋发觉喺课本度咧有一啲奇难杂症嘅题目，特别系小学咧，我哋以往经常见到就系话小学二年班嘅数学题咧，爱因斯坦都唔识计嘅。 系 啦、啊，哇！跟住中文学嗰啲字咧，可能就话点搞噶？系咪当咗个个都系李白啊咁样？ 常识仲有常识科，系啦，系咪啊？音乐科、电脑科。 我想很多是家长都很头痛的、即是帮仔女补习的时候呢 是 要周围问功课，喂，不是真的还要找萧叔叔才懂那个英文的嘛，大佬，现在你可不可以将这些题目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考一下我们呢， 考一下我们，爸爸妈妈就可以做这一格，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还在这个停课的阶段，是不 是如果爸爸妈妈 有一些这样的难题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我们互相参详一下都可以，而小朋友们呢，你们喜欢的话一样都可以打来的、 啊、 你有一些你们功课上面的难题，那你当打电话问功课，问一下我们三个哥哥姐姐咯、 啊、 我坚持哥哥姐姐，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帮得到你。 五台他们都是叫长者哥哥姐姐的，对的，你是对的， 我们有几个 generation gap 啊，冇错冇错。 咁另外咧，如果有一啲你哋自己谂到嘅有趣嘅嗰啲 IQ 题啊、英文题啊、四字成语题啊，乜嘢课题都好，我哋欢迎你。不如我哋就一起喺直播室呢一度咧，一起上个补习班咁样啦。 好啊好啊，我哋最想就听下咧，究竟而家我哋啲学生啊、智慧去到边度？无论你嘅题目定系答我哋嘅问题， 而我哋亦都系可以准备定话俾大家知，我哋嘅智慧系去到边一度嘅。 冇错，无任欢迎吓嗱，所以咧我哋可以呼吁定电话1872388 1872388咧，家长又可以打嚟，小朋友都可以打嚟。总之你有问题就可以打嚟。我哋听完只歌之后，我哋翻嚟一齐研究下，究竟我哋每人可以攞到几多钱？ 系啊，两次夹埋1375亿，究竟有冇你份？帮唔帮到少少手咧吓？ 学生你系冇份嘅，唔使打嚟啦吓。 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是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话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可出错？睡够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过。怎可输给情绪？多少光景怎么牵挂？梦背影便错失美丽落霞。为爱有石头，拿着有用吗？凡事放大放大，一声招呼都很可怕。门外有道墙。逃避有用吗？难道困在困局毫无代价？冲过去，难道开不开心？需要世上允许。冲过去，能放得低，才抱得起，也算是壮举。便接受高低情绪，又进又退像潮水。 其实眼泪好比药水，随缘撕退烦恼都带泪。 Sammy 鄭秀文衝過去，我們真的希望昨天宣布的一些措施可以幫到我們全港很多不同的打工仔的僱主可以衝得過這一關的。 是啊， 今次我們回到來，其實我們即傾偈的時候準備做節目，即我想大家都會覺得今次的力度都真係幾強嘅，同埋嗰個 自己都唔夠勁啊，勁噶啦。 係啊，但有陣時佢使咗好多錢，唔代表佢會真係掂到所有有需要嘅朋友。嗱，點樣都唔會掂到曬噶啦。 佢講到明話不能滴水不漏啊嘛。 係啦， 呢個唔係新教嘅中文嚟嘅，可能佢提醒大家啦，我哋要學定呢個中文就係冇滴水不漏，戴定一個頭盔先。 係呢個唔單止係中文，呢個都係現實嚟。 現實嚟嘅係啦，但係佢有啲咩水就俾咗我哋先。 哇，都肥得幾緊要㗎。講緊今次咧，第二啊二點零啊抗疫基金二點。其中一个咧，我谂好多做老细嘅咧，都即系尝试保住个老细，跟住就导致保住个员工，因为咧有八百亿咧，即系向企业啊提供呢个嘅人工嘅补贴咁样，即系举个例子啦，就六个月嘅咁样，如果嗰、那个人佢系嗰个人工咧系万八蚊咁样话啦吓，可以攞到最多系一半 9000蚊 咁样，就可以帮到个老细做出粮咯。 系啦，如果你万六咧就得翻8000啊咁样。 系啦，最高就系9000蚊咁样。 系啊，咁你可以理解咧，佢成个补贴计划咧，佢最紧要系做啲咩咧？就系、话，喂，保就业， 冇错。 因为咧，如果你 讲咗好多次咁样， 佢保就业，因为你见佢而家咧，其实佢唔系直接俾钱个雇主噶，佢唔系话我俾100,000你，不如你自己搞掂啦。 你点样发啦？唔系啊。 佢讲到明咧，就要爱嚟出粮嘅，只系可以爱嚟出粮。咁即系话咧，有啲雇主话可唔可以爱嚟交租啊？唔得。唔可以、，sorry 唔得啦，可唔可以我嚟买货啊？咩些数嗰啲唔得，净我嚟出粮。 因为呢度佢加咗一点系重要嘅，话如果雇主咧要呢个保就业计划，你要申请嘅话咧，你要承诺喺接受补贴嘅期间系唔会裁员。 系 呢一点系即系大家一定要留意住。 系啊， 呢个都好世界性，其实好多国家咧都实行紧。 系啊系啊， 即系话咧一定要保住打工仔嗰份工。喂，你冇工咧，其实影响得好大嘅。 系冇错。 有啲人咧保到话咧，业主唔准讲租客走。 啊有啊有啊，有啲系噶， 会咁咯。 系啊，咁其实一间即系可以讲下咧，世界各地咧，佢哋唔同嘅措施咧，嗱，即系唔系话特登系咪咩都要俾到，然后就讲到自己好或者唔好啊？唔系，参考下都好啊。 其实佢今次都讲啊，佢哋都有参考到好多咧世界唔同嘅国家或者城市咧嘅一啲嘅抗疫嘅资助嘅计划咁样噶。 嗱，不如如果你话咧，好似填三 T 咧，大家喺度计数咧，自己中唔中咧？嗱，首先第 一， 如果你系一般行业嘅打工仔，你有供 MPF 嘅，咁咧基本上咧。就已经涵盖喺里边咧，基本上就会中噶啦，因为咧嗰度嘅150万嘅雇员咧，佢话就包喺里边嘅。嗱，不过有个前提嘅，就系、是、你间公司要申请。 系啦， 而家起码有两间公司、三间公司嗰啲大嗰啲咧，佢讲到明 话。马会其中一间系咪？ 马会啦，汇丰啦，同埋港铁都话咧，佢哋未必咧就会申请噶啦。咁、但系又唔代表一定系衰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啲钱唔系直接俾你噶，所以首先啲打工仔要记住咧，唔系话系咪咧？如果我申请咗咧，政府就会额外唔知省9000蚊俾我，唔系咁样，唔系咁样。但系佢系希望咧，令到你唔使俾人炒。人工咧就由雇主同埋政府咧，每人都系各出一半粮俾你。你系万八蚊就万八蚊，如果你本身系30,000蚊人工咧，佢系唔会无端端俾多9000蚊你噶吓。首先你要记住，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嗰间公司佢唔申请咧，其实唔代表就你有蚀底嘅，因为如果你嗰间公司实力雄厚，可能佢话我哋唔炒人嘅，咁咪得咯。 系啊， 咁咪得咯。 咪就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嗰三大公司啦，系咪先？佢哋话喂，其实即系佢可以，我觉得佢哋真系减轻咗政府负担。因为佢自己都有能力噶嘛，叫做 系系 系咯。 咁当然啦，你话如果佢唔参加，咁佢就可以炒人咯。 嗯。 因为佢唔受你限制咯嘛， 都系咁。 即系我哋只系讲个可能性啫，我哋冇话佢会咁做啊。即系大家你要留意定啦，系、啦。 因为其实有啲嘅老板都走咗出嚟讲嘅，其实咧，譬如有啲嘅饮食业嘅老板啊，其实佢哋对于饮食业咧，即系另外仲有16个行业咧，就系咧，有210亿嘅援助就俾到佢哋。好多咧，佢哋都系可能系上一次1.0嗰个抗疫基金里面咧就遗漏咗嘅，又或者系之前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咧啱啱有嗰啲禁聚令啊，令到譬如电影业啊、运输业 啊， 即系佢哋都有额外嘅资助嘅。其中我琴日见到咧，就有餐饮业嘅朋友，佢哋作为老细，佢哋就会话：就算你保到嗰个就业啊，帮到手9000蚊，帮手出粮啊，每一个嘅人有 六 个月咁样啦。佢话但系咧，其实而家我嘅收入啊，少咗系超过90%，而占咗好大部分咧，即系话员工有一啲未必系全职嘅，有啲系半职嘅，part time 嚟嘅，但系嗰个租系冇减过嘅话咧，对佢哋嚟讲咧，佢话我未必攞到呢个保就业啊，因为我唔。我真的要 cut 一些人我才可以生存到。 咁即係有啲老細如果佢計數囉，譬如話你幫我資助咗一半為期六個月，咁但係如果我其他燈油火蠟呢喺呢半年裏面呢 捱唔到嘅。 係啦，佢覺得佢嘅損失係大過呢一半嘅話呢，咁好有可能佢就話我寧願唔攞啦。 係呀，因為佢好簡單，佢就話嗱，就算我攞咗嗰嚿數嘅話，我每個月都要蝕20萬嘅話，我邊頭20萬每個月去蝕。係呀，咁但係都係嗰句呢，其實佢今次都幾大力㗎啦，講真 啫， 即係幾大力啊！另外頭先我話咧，譬如嗰16個行業啦，都有幾多嘅唔同嘅援助。就算你會話啊，嗰啲唔知有冇份啊嚇，譬如佢喺交通嘅費用啊，譬如嚟緊咧港鐵咧就提議佢哋要8折，有半年要8折。咁另外嗰個交通津貼咧，亦都會啊，即係將嗰個入門個門檻變成係 降低 200蚊啫咁樣。 咁 之前好似變到係300㗎啦咁樣。係啦，咁啊希望就。个个都有少少手咁啦，而另外呢一个咧，即系我谂呢个都可以全城期待嘅，因为佢哋琴日讲到一啲数字，其实我听到我都觉得心噏噶。 点啊？ 航空业 哦， 即 系 佢哋有讲到究竟其实而家每一日得翻几多个人嚟到香港 翻工， 同即系到港嘅朋友有几多，同以前根本冇得比啊，所以佢哋就觉得咧，航空业咧要大力噶，去帮帮手咁样，所以咧，政府咧就会用呢个20亿元啊，买50万张嘅远期机票，有冇听过？远期机票咧，首先 即系咪 咩点啊？好 唔系到唔系而家到期咯？唔系应该唔 系 而家嘅， 应该系长啲嘅咁样。 系啦，可能系2047 唔知啊，就系希望喺呢个疫情过后，就向全球嘅旅客同埋香港嘅居民咧送出机票，希望用一啲创意嘅方法去帮到航空业嘅。 哦，即系到时候咧，可能复兴翻工作嘅时候咧，就玩下大抽奖啊！咁希望大家去参与下，就送啲机票俾你飞下飞下飞嚟飞去啦，系咪？ 因为佢而家买50万张咧，起码都即系 20亿啊， 即系等其实等于直接 啊 注咗钱落去嗰度咯。 因为佢话佢航空业喺呢个 moment 咧，佢哋冇一啲 cash flow 啊，即系真系现金使晒咁 啦， 要即刻做一啲咁样嘅嘢。即系我自己觉得呢类型咧有远见啲嘅，希望佢话佢哋都有讲到，唔系净系为咗救而家，希望除咗救而家之外咧，仲可以有啲一啲长远啲嘅谂法，可以帮到之后唔同嘅行业点样去复兴。譬如佢都会话到书展嗰度咧，都会照样抌钱，就算唔知搞唔搞得成都好啦，即系可能个日子要延期嘅，希望呢一啲嘅对于文化产业嗰方面嘅支持咧，就唔好停咗佢，令到佢哋之后咧都可以搞得翻咁样嘅。 系啱嘅，咁你话我哋作为一啲自雇行业嗰啲打工仔咧，其实今日咧我谂大家咧围埋一齐咧，就真系好似对嗰张六合彩咧，喂自己中唔中咧？ 你份啊咁样。 系啦，嗱，咁原来 freelancer 咧，自雇人士咧。都有份嘅，自雇人士都有份嘅。 但我呢度个报道嗱，我有啲拗头，因为我自己都一个自雇人士啊。佢就话有供强积金嘅自雇人士有7500蚊， 冇错。 嗱，我就有强积金户口嘅，但我自己就冇供强积金嘅。咁我属唔属于供强积金嘅自雇人士啊？我有供过噶， 冇啊， 咁就冇啦，系咪？ 因为我见到今日有个别行业咧，譬如话体育教练嗰啲咧，咁我见到阿邱建威出嚟讲咧，佢就话佢话呢啲教练佢哋都可以获当系自雇人士咁样咧，就话会有理论上有7500啦，咁但系佢话咧，大部分佢哋行内嘅人咧都冇供强积金嘅， 系、 哦，即系你谂下咧，其实有阵时候当自雇人士咧，你变咗自由身嘅时候咧，你第一时间都会问一个问题，系咪可以唔使供噶？咁、当年咧，大家就好多人都会觉得话唔供咧系着数嘅。 系啊，因为要悭翻嗰个钱啦，嘅，因为同埋成日都系讲紧话你蚀多过赚噶嘛，每年嗰啲报告都系咁讲噶嘛，所以咧，同埋佢哋嘅入息咧未必系咁固定咧，所以可能悭得1000零蚊就悭得1000零蚊一个月啦。 系啊，咁所以就出到嚟嘅结果咧，就原来好多自雇人士咧，你今日你同啲人倾开就话，可能佢哋都冇工噶。 嗱，咁即系我哋直播室里面咧吓，其实我哋系有 我系灰咗嘅， 系啦系啦系啦，我同阿田就有功嘅， 系啊，我同阿豪仔咧系因为话咁佢话强制啊嘛，咁啊一定要供咯咁样， 系啊，反而咧以为话不可以唔供嘅咩？唔系话唔供系犯法，好惊咁样噶嘛，系啊，跟住我哋就供咗， 我就唉冇公仔啊，真系啊，系啊系啊，钳都钳唔到啊。另外一个嘅界别咧，就除咗一啲嘅自雇人士，即系有人会觉得咧几相对地啦吓，冇咁贴地嘅，因为其实而家多咗好多嘅自雇人士，好多 slash 出现咗嘛，打多过一份工，咁佢哋可能就会难中啲啦。另外一个界，另外两个界别，大家都会觉得系咪可以大力啲咧？一个就 系 已经失咗业嗰啲， 系 啦，咁呢个就真系滴水不漏里面咧就漏咗佢哋嘅。另一个界别就 系 医护界别咯，即系到话大家都花咁多心机，佢哋行到咁前，但对佢哋嘅支持够唔够咧？其实可以做多啲都人民。 不过你话对医护嚟讲咧，佢就唔系惊冇粮出咯，佢哋反而咧就个佢哋开工咧就非常充足啊，又唔会好似我哋一啲打工仔话咧，即系哎呀冇工时啊咁样咧。佢哋需要嘅可能就唔系净系钱咯，系佢咩防疫用品啊嗰啲嘅。嗱，其实翻嚟咧，我哋晏啲有时间咧，其实真系可以有少少咧，各国佢哋有啲唔同嗰啲创意嗰啲防疫基金嘅措施咧，都几有趣嘅。即係有機會，我哋一間咧可以同你哋咧喺睇下係咪風頭火勢，同你講下啦。嗱，咁但係我哋再次呼籲啦，電話號碼1872388，想同我哋玩呢一個咧，即係抗疫增值快樂遊戲，而家可以打嚟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社福界议员邵家臻关注中学文凭试是否如期在今个月24日举行。实政圆桌的议员田北辰要求局方制定公布最后决定是否如期开考的期限。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关注学校采购口罩有很大困难，期望政府可以为学校统筹或者提供协助。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目前仍然以4月24日开考为目标，但要顾及学生的安全。今日难以预计当日的疫情，如果疫情好转，有信心可以如期开考。因此局方会继续留意疫情发展，尽快公布。杨润雄又说，局方可以为小学统筹采购口罩，但是为中学采购口罩的工作仍然努力紧。政府推出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动用800亿元保就业，补贴雇主支薪，员工每人每月上限9000元，为期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承认，薪酬补贴措施不能够阻止雇主减薪。措施目标是希望能够保住员工数目。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如果雇主欺诈，肯定涉及刑事。执行薪酬津贴的监察方面，主要是靠打工仔举报，因为难以聘请大批人去调查。他又说，今次情况和2003年 SARS 期间不同，当时不少公司一出事就倒闭，但是今次要员工放无薪假的情况普遍，雇主亦都不希望结业。有任职保险的市民致电本台节目，关注措施没有考虑主要靠佣金作为薪酬的雇员。罗志光回应说，如果没有强积金又没有报税，就难以协助。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1宗属境外输入，2宗是本土病例，都是来自广东。新增2宗死亡病例都是来自湖北。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病例56宗，28宗属境外输入，有15宗转为确诊病例。累计81800多人确诊，3335人死亡，77000多人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控台湾在过去2-3个月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在台北， 外交部發表聲明，對譚德塞的言論表示強烈遺憾，提出最嚴正的抗議，要求立即更正毫無依據的指控，立即澄清和道歉。聲明說，台灣當局絕無鼓動民眾對世衛總幹事進行人身攻擊，更加不可能發表任何種族歧視的言論。譚德塞未經查證，無端對台灣作出不實指控，不單止同事實不符，亦都是對台灣和民眾造成嚴重傷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午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9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31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58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2，升3.2；阿里巴巴190.2，升1毫；瑞星科技40.15，跌2.05；中国平安76元，跌2.5；银河娱乐47元，升1.85；友邦保险71.5，系跌6.5；中芯国际14.26，系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73，澳元0.623，加元1.403，新西兰元0.601，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8点，跌84点。港金现价报15,2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17美元，卖出1,64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的坏车就已经走了，现在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去尖沙咀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屯门的叶旺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叶旺路近着天后路一段来回方向仍然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衣西路油站落斜长发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新自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其实咧我好少赞我呢位拍档嘅，因为我觉得赞咗佢之后咧，通常都系讲出呢啲过头说话，不论话身体健康又好啦，咩都好啦，跟住应该咧，即系嗰碟粉都会炒得几好味嘅。不过呢一排咧，我唔知点解佢个人咧真系好精神，又早咗好多翻嚟，做好晒功课咁样，个人都好似靓仔咗咁样嘅。即系我自己讲完呢一番说话之后，我都想呕啊，系咪？但系又真系唔可以唔赞下佢。佢就系我嘅拍档曾志豪。 其实是随住岁月的洗礼呢，将你眼前那种的偏见都洗走了。其实你下次再看真啲，你可能会发觉其实乐坛需要我的。我都静了下来，是没错。我相信咦，你咪都有啲想赞美我啊？ 唔系，你自己都讲唔到落去啦。 唔系，因为唔系讲噶啦，系唱噶啦。 咁你唱出嚟啦，好唔好？ 还是唱下去？ 喂，好啊，你唱得咁好，我加你一成人工啊！ 好啊，多谢多谢多谢。头先都话咧冇比较就即系冇问题嘅。不过如果你有比较咧，你硬系会觉得咧，咁可唔可以学人哋？可唔可以学人哋啊？咁样嗱，呢、這个唔同国家啊或者经济地方咧，佢哋都有一啲所谓嘅抗疫嘅救援基金咧，就发放咗出嚟嘅。咁因为我哋最睇得多咧，就梗系睇澳门啦。咁啊，其实琴日咧都有一个好简单嘅对比图咧。你可以自己望下嘅，你觉得咧，究竟两地政府咧做嘅时候咧，你喜欢边一样多啲？一个咧就系话，大家都系对雇员嘅工资补贴啦。嗱，香港咧就系每个月工资补贴50%，为期6个月啦。咁澳门嗰边系点咧？就一次过就发放3个月，一次过3个月。嗱，呢个就真系劲似咧，就系你中意系每个月俾粒糖你食啊，定系一次过俾晒3粒糖你食？对于好多自制力低嗰啲打工仔咧，成日都话噶，喂，唔好一次过俾咁多粮，我咁大嚿钱咧，唔要，即系或者六合彩啊，嗰阵时都有讲过噶。你如果中咗1000万，你系想佢一次过俾1000万你啊，定系你希望佢咧系外国嗰啲咧分开20年俾咧，唔知每个月啊搣你几廿万咁样嗰啲咧？嗱，呢个就一个比较啦。第二个咧就系钱嚟嘅，因为咧澳门嗰度咧其实相对咧就少啲，因为佢俾得15000蚊嚟嘅啫。咁但系咧，香港呢度咧就每个月咧就有9000蚊。其实如果咁计嘅话咧，应该就香港嘅钱咧系多啲嘅。不过最大分别就系咁样，一个咧澳门咧就系直接派钱咧，就系向员工支付嘅，应该咧就系佢自己嘅户口咧就收到钱。咁但系香港咧就系透过雇主嚟提供呢个补贴，仲要系承诺咧就唔会裁员嘅。嗱，我谂咧呢一个分别咧就好大嘅，因为点解咧？最大分别咧就系如果。你是向打工仔俾钱嘅话呢，可能佢有3个月人工，你可能话喂澳门呢个几好喎，我直接有钱，但咁由于你有人工喎，唔代表你唔使出粮㗎，亦即係话呢，其实对老细嘅负担呢係冇减轻到㗎。咁如果老细喺呢个情况之下，佢仍然选择唉唔掂啦，因为我要出人工俾你，但我冇收入呢，佢炒咗你嘅话呢，其实对嗰个雇员嚟讲呢，可能係得不偿失㗎，因为你有3个月嘅人工，但系个雇主就炒咗你，可能你就冇咗份工，有人工就冇份工，咁你就拣啦。香港呢一个咧，嗱，如果我哋跟剧本走嘅话咧，其实系好啲噶，因为咧嗱，打工仔你系有人工出，因为雇主同埋政府会帮你俾咗一半嘅人工俾咗你啦。咁个雇主由于咧发觉，咦，我负担细咗，咁我就唔炒你啦。咁於是乎，大家一齊同心合力捱咧。如果過到疫情之後咧，哦，咁咪 win-win 咯。因為到時咧，你哋可以變翻正常啦。嗱，如果跟劇本走嘅話咧，係咁樣嘅。嗱，不過頭先都講啦，如果你話劇本中間咧有啲咩甩漏，譬如話，嗰、那個僱員咧，個僱主啊，佢發覺咧申請完咧都唔夠補貼嘅話咧，佢就決定炒咗你啦。咁即係話咧喺嗰陣時候咧，其實你話一個香港嘅打工仔咧，佢就會人財兩失噶啦，因為佢又冇一份工。但系由于政府嘅嗰个即系补贴咧，即系你唔好计失业嗰一 part 啦吓，佢直接如果话补贴人工咧，其实系由个雇主嚟发放噶。咁到时你的确系两样都冇噶。嗱，所以又翻翻去嗰句啦，有辣有唔辣。 真係原來咧每一個劇本咧，佢都會有唔同嘅場景咧係即係適合嘅。咁當然唯一一個咧，你會覺得好好正嘅咧，就係話大家嗰、那個自由工作者咧，大家都係有一個補貼嘅限額喺度嘅咁樣。咁不過咧分別就唔同嘅、哦，澳門嗰個咧佢個 range 好闊嘅、哦。佢自由工作者咧一次性嘅援助款项咧15,000元至到200,000不等，我都唔知佢阔得咁紧要。咁但系香港嗰个咧就讲到明咧就系7,500元嘅啫。呢、這个咧可能就系佢哋唔同嘅金额上面嘅分别。不过我觉得最有创意咧，但系佢哋话新加坡，原来新加坡咧佢哋有一个咧即系临时嘅防疫措施咧，其中一个系咩咧？佢就话立咗条例，佢就话咧可以咧有一啲叫临时签约嘅条款咧系可以延期嘅。即系咩啊？咁复杂嘅，佢举咗个例子你就明噶啦。如果咧你系谂住我下个月2号就摆酒啦，但系而家咁嘅情况之下，你又唔知间酒楼搞唔搞得掂，你自己都惊噶。好多嘢就会延期 delay 咧。如果之前咧，可能你会血本无归噶嘛，即系啲钱人哋话喂你要取消，我都未必可以赔翻钱俾你噶。但系原来新加坡佢话咧，佢哋而家立咗呢个条约之后咧，佢话可以合理地延期，将你履行嗰合约咧就延期开嚟，唔使咁快就搞掂。系啊，各国都用紧唔同嘅创意嘅方法咧，目的其实都系一个啫，就是、希望大家点啊，可以挨过去咯。风头火势，头先我讲咗两个唔同嘅剧本，贵为我哋嘅视帝组、剧帝组，你系呢位演员，你会选择边一份嘅剧本？你觉得发挥空间大啲？你演绎起上嚟，你会得心应手同埋高兴啲，定系当你听到自己身为一个自由工作者，但系冇工 M P F， 佢其实而家已经冇心情睇剧本咧，交俾你啦，黄耀祖。 系啊，不如咁样啦，如果要即系睇下做边个嘅话，我度个新嘅剧本啦，个剧本度咗出嚟咧，系皆大欢喜嘅，突然之间好似天降横财咁样咧，不论系唐老鸭嗰个金库啊，又开库啊，好过观音嗰个又开库啊，咁样，总之呢啲钱就周围掉过嚟，而嗰啲疫症咧就全部消失晒。我谂呢一个系大家最期待见到嘅剧本系咪？ 我个剧本系想穿越剧得唔得？ 穿越去边啊？ 可唔可以穿越翻去唔好净系3个月前啊？我想系讲紧10年前得唔得？ 咁如果系嘅话， 因为嗰阵时世卫成个组织都唔同 啲，再过啲都再前啲都 仲，再前啲可唔可以？ 穿越剧穿越好耐， 穿越好耐 啊！ 好 我俾你去翻唐朝揾杨贵妃做你老 婆啊！ 好 啊，好啊，好啊，好啊！ 一早翻嚟咧，我哋都讲咗啦，其中一个地方啊，就系、是、我哋见到个2.0啊，就做咗好大嘅力度咧，就系、是、呢个嘅航空业啊，因为都知道诶，佢哋都真系有几大嘅负担咁啊吓。不过咧，今日见到另外一个报道咧，就有讲到咯，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市民啊，佢哋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取消咗咧就出游，但系咧。佢哋想喺嗰啲地方度，可能一啲嘅旅遊網站度買咗一啲嘅機票嘅話，想退翻錢嘅時候遇到幾多嘅問題？我覺得呢個咧，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因為咧，譬如有其中一位嘅男士咧，佢就話舊年咧就喺一個機票嘅格價網站嗰度咧，就大家都會咁做，就價邊一間就最平咁樣噶啦。经过呢一个嘅格价网站，就再去到一个旅游平台，即系其实你谂下，隔咗两重噶咯，就买咗一张咧由香港去到东京嘅商务客位嘅机票。咁本身咧就呢几日咧就要出发噶啦，但系大家都知道啦，边度都冇得去噶啦，而家系咪？但系佢跟住咧，原来因为佢系经过旅游平台，再经过首先经过格价网站，再去到旅游平台嘅话咧，原来佢要攞到呢个嘅 refund 嘅话咧，要去翻嗰个旅游平台噶，所以搞咗好耐好。好耐好耐，而呢个旅游平台其实唔单止有一个例子，就是、有其他香港嘅朋友咧，都系通过格价网站去咗旅游平台度买，但系呢个旅游平台喺香港咧系冇分店嘅。系即系，就算你话你复打结 email 俾佢，佢唔复啦；你打结电话俾佢，佢唔听啦。你都可以谂，如果喺香港嘅话，我都要踩上去公司谂下点样去处理取消翻程机票啊嘛，系咪？但系因为佢哋喺香港咧系冇分店、冇办事处嘅，所以咧一众嘅朋友咧，佢哋都遇到好多嘅问题啊。咁有一啲咧就成功就话一个月之后咧可以安排到退款啦。有一啲咧到而家，其实佢话世界各地嘅大部分嘅旅客啊，通过呢啲嘅平台买机票嘅话咧。 根本就连联络都未联络到佢哋啊，边度有得话退钱啦、啊、咁样？呢、這个嘅例子其实咧都令到有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啊走咗出嚟讲啊，就话、是、其实喺香港有好多朋友咧，你哋以为上咗啲嘅价格平台揾到嗰张机票最平啦，但可能嗰个旅游网站咧根本喺香港咧系唔受监管啦。我唔系话佢哋系违法，只不过咧呢类型嘅网上公司咧系冇国界之分嘅，所以香港咧系好难监管或者佢处理。甚至乎呢个旅议会啦、消委会啦，都未必可以协助到嘅。佢话要点样先可以协助到呢？就是、除非呢啲嘅公司咧系加入咗香港旅游业议会嘅监管，要成为会员啦。但佢哋唔需要噶嘛，系咪？所以咧，其实我谂遇到呢个情况，喺呢个疫情底下，大家都可能咧会了解多咗唔同嘅事啊。平时我哋都谂住去到嗰啲价格网站，边间最平就觉得自己咦正啦，我揾到啲底噶，仲会谂住咁大个价格网站佢唔会呃我啦。但如果真要去到呢啲咁样嘅疫情嘅底下，要去退款嘅话，价格网站系唔关事嘅，系价格网站掉咗你去唔知边一个嘅购买平台嗰度。但嗰个购买平台咧，香港政府或者香港嘅旅游业议会咧，都未必帮到你。嗱，经一事长一智啊，大家唔好真系谂住咩都系，平就一定系最好。有阵时咧，如果你去一个你相熟嘅铺头，俾多一个保障你，你啊点都好紧要噶吓。 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残，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吗？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哭崩一场，崩溃时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难将。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啊，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细眼仔，瘦眼茄， 早晨两位啊，我哋又嚟到呢个停课不停学啊。增值好快乐， 讲得好好啊！ 我自己都有啲惊同 Sam 去。 我哋记唔记得我哋一阵间咧十一点之后咧，我哋可以同我哋啲其他同学仔一齐参与啊！ 有啊有啊，系啊！我哋快啲呼吁电话先，1872388， 欢迎咧大家打电话嚟咧，将你嗰啲喺期间咧停课期间唔识做嘅功课，可以打电话嚟问我哋，又或者你识嘅，但系都想嚟考。我哋嘅题目中英数常识音乐乜嘢都可以 可以 嘅， 不过讲明先啊，你问一下好啦，唔好当我哋一定答到你。 我觉得我会自己尽所有嘅努力去答咯，同埋嗰啲咧。Uncle Auntie 嗰啲咧，爸爸媽媽咧，你哋又如果咧即係教功課咧，教到已經咧就嚟變成噴火龍嗰啲咧，嗰啲咧，咁我哋都可以幫下你，因為其實我自己咧係優才嘅， 優才 亦都係資優嘅，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可以係啦，同埋我係厚面皮嘅， 唔係啊，佢係優才同埋優富㗎，係 咪優米嘅優才同優米？ 我哋小朋友唔會講優才優米㗎，我哋都不愁優才優米嘅，你明唔明？小朋友係咪先？ 你哋呢一啲，你哋留翻先。一中文堂先至讲咧食字咁叻，不如有一日我哋讲食字啊， 可以噶，可以噶， 好玩 啊！系啊，我哋欢迎大家打嚟18723888，18723888，大人细路都欢迎噶吓。 好好好， 好啦，我哋今日咧，我哋想上音乐堂。 咁咧啊，我哋又上音乐堂。 系啊，上次计呢一个咧烧同埋笛之后咧， 系 我哋今日又有啦， 都系中乐器嚟噶， 都系中乐嚟噶， 系啊。其实我自己睇完呢个题目，我觉得我哋自己 点解要咁做咧？ 自己都好紧要，净系讲俾你哋知，其实。听完个名字，净系个名字都会捞乱，唔好讲埋啊个样，你会唔会分得到啊？ 我分到啊！ 你真系分到， 我头先噏到个名字出嚟啊！ 我噏唔到啊！ 我分唔到个样， 我照住嚟读先啊！ 好啊！ 三个咧都系中乐器嚟嘅，包括有扬琴，有古筝，同埋古琴。究竟点分呢？ 古董啦，仲有 冇啊？你唔好再捞乱大家啦！我哋教大家嘢嘅三个。 我虽然细个啫，我三个都玩过啊！ 真系噶， 系啊！ 你咁博学嘅，我以为你净系玩第二啲嘢嘅啫。 你嗰阵时玩古筝系咪因为睇咗六指琴魔啊？ 我觉得啲仙女咧系弹古筝好靓嘅，跟住咩咩咩咁样弹弹。 你肯定佢弹嗰个系古筝。 系啊，我知道。 其实佢弹嗰个系琵琶嚟嘅，我又讲得过。 嗱，我哋咧。我哋可以先试下，其实我点知我细个我都有见过呢几个中乐器噶， 系啊， 系啊，我嗰阵时有去过琴行咧，佢有得俾你拣咧，你想学西洋琴啊，即系 piano 啊，定系学东洋琴咧，就头先嗰啲唔同嘅古筝啊嗰啲噶， 但系嗰啲都唔同噶啦，譬如我考下你哋先嗱，唔知大家就算我哋嘅听众们识唔识分唔同呢三句嘅乐器，我讲多次个名， 好啊， 洋琴。古筝同埋古琴，如果我净系讲佢哋弹奏嘅方法有唔同嘅，有啲咧就系用敲击嘅方法，有啲咧就用弹拨嘅方法，好似你头先讲话六指琴， 系啊系啊系啊。 咁究竟边个系敲击，边个系弹拨？ 我都知。 好，咁我而家首先俾我觉得会答错嗰个讲先，肥妹仔你答先。 我都话我去三个都玩过，扬琴系要揸住两支嘢叮叮叮叮叮嘅， 咁就 系 敲击噶啦。 系啦系啦， 好。 咁啊，跟住咧古筝咧就系要搵啲嘢。要套落个手指仔嗰度咧，系喺度扇佢嘅， 即系弹拨啦，系啦。 但系古琴。 含咧係可以唔需要嘅， 唔需要邊樣啊？ 唔需要嗰兩支嘢啦，同埋指套都 OK 嘅。 咁佢唔需要跟住攞條脷去彈著佢啊？ 唔 係 攞手就咁彈，因為佢咧都可以，因為比較嗰啲圓咧比較少啲嘅。 O K， 係 啊，嗰啲線啊，即係話嗰啲線咧比較少啲嘅。 嗱，阿肥妹姐咁答啦，阿秀恩茄你 一模一樣啊， 一模一樣。 揚琴係攞兩支嘢咧敲嘅彈嘅，咁呢個真理係一樣噶嘛？我哋冇時間播音樂添啊，而家搞到咧。 我想講你哋兩個好叻啊！我係睇住，我只知你哋答得係完全一百分。 我哋見過㗎，因為 我都有見過，但我唔知 道。 但係你而家係咪想輕輕俾少少咧？呢啲樂器我哋 我俾你聽下呢個係咩嚟㗎？肥妹仔睇佢咁叻，佢估唔估到呢個係咧彈古箏啊、揚琴啊，定係古琴啊？你聽下咯喎。 哇，好忧伤咁喎！ 哎呀， 受伤啊，悲凄啊！ 哎呀，我哋要配合啲乐 器。佢个音乐好悲伤，会唔会系边一个乐器啦？扬琴、古筝同古琴啊，各位听众们。 我觉得呢个系咧，一系古琴，一系就古筝。 我觉得系弹拨嘅，所以唔系敲嘅，呢个唔系扬琴。 呢个系古琴。 呢个系古琴，点解唔系古筝啊？ 因为古筝比较清脆啲嘅，系咪啊？ 肥妹仔又啱咗， 估唔到佢喺嗰啲琴棋书画嗰啲咁叻 嘅。系啊，呢个系嚟自古琴里边嘅一个曲目咧，《归去来迟》。田园将苦胡不归，哇！ 搞到我都隻手忍唔住佢，攞个肚腩嚟弹紧啊！而家 系啊，我哋今次音乐堂咧，我哋嘅得胜者系肥妹仔。 如果你哋想咧挑战我哋嘅话，18723888等你哋嘅电话号码，一阵间同你哋讲电话。 韩联社报道，北韩将会喺听日召开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报道话，全球在新型肺炎的疫情之下取消大规模室内活动，认为今次会议备受瞩目。韩联社分析，北韩自今年年初提出正面突破对北韩制裁的相关经济政策之后，全球疫情爆发，预计今次会议将会提出打破当前困局的经济提振政策。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84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38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1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8，升2.8；阿里巴巴190.3，升2毫。瑞星科技40.05是跌2.15，中国平安75.95是跌3毫，银河娱乐46.3升1.15，友邦保险71.2跌9.5，中国移动60.75跌8毫，中芯国际14.18升2毫，小米集团10.16是跌2仙，小米集团10.18是没有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61，瑞士法郎7.978，澳元4.828，加元5.53，新西兰元4.659，欧元8.42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1。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8点，跌84点。港金现价报152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26美元，卖出164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屯门业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啦，较早前就曾经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咁已经修理好啦。咁现时全线咧就解封，就系、是、屯门嘅业旺路啦，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啦，现时全线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红磡警署。则咸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都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荔枝角收押所。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莫巧瑜，你都可以叫我 Carly。 我是宝良高校梧桐中学的中五学生，我在2018年暑假的时候开始参加 STEAM 不同的活动，也都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在2019年的时候，我好彩可以同我的同学一起参加香港学生科学比赛，我们的作品就叫做《我关怀你 Ecare》，最后都很荣幸发明了入面拿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一听到呢首歌，人人马上动起来，马上动身，一齐出发去马达加斯加。 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第二站，驶到去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 带你乘坐当地火车探狐猴，仲会欣赏斗牛勇士大战流牛。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又翻到嚟呢一个环节，要同听众， 咩环节啊？ 听众倾偈。 个环节名叫咩名啊？十位姐， 停课不停学， 增值好快乐。 而家我哋系要同咧海外、海内、华南地区汕头以南嘅听众、同学仔、家长都倾电话。 咁汕头以北嗰啲听唔听咧？ 已经喺电话度啦。 咁啊好啊，听下佢电话啦，咁不如嗱都可以呼吁多一次电话号码先嘅。 不如 1872388，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尤其是咧，我今日咧想同多啲 Auntie 倾下偈。 Uncle 咧 ？Uncle Auntie 开心啲。 系啦，一样。 系 Auntie 唔同 Uncle。 因为我成日见到我妈妈教我做功课都好似喷火龙咁啊咁样，我都想咧其他嘅妈妈佢哋可唔可以做到泡泡龙咁啊？ 系 好 啊，速龙啊， 速龙啊，即系佢已经走咗啦， 好快嘅， 自己走咗啦。好啦，咁我哋听同学仔电话啦，睇下第一个边个先。 有啊，家聪啊，有家聪哥哥啊。 家聪 ，Hello， 你好啊。 家聪你好，你几多岁啊你？ 我今日 我七岁。 你今日七岁， 听日咧？咁你都大过我哋。 系啊，你有冇咩问题？你话想问我哋话，你问下我哋啊，即管。 科学题。 好啊。 科学题啊。 科学题，我哋好叻噶。 点样分类动物咧？ 点样？ 一条鼻。 你冷静啲先，冷静啲先， 咩嘢嚟噶？ 冷静啲先， 重新讲，慢慢讲一次个问题。我哋倾朋友倾偈就得噶 啦。我听到你有好多个鼻，有几多个鼻啊？你话 系 vertebrae 同 invertebrae。 哦，哺乳类、哺乳类同埋非哺乳类啊，系咪咁讲噶？ 点样分啊？系咪啊？ 系咪咁噶？ 唔系， 唔系啊！头先你嗰两个英文系咪哺乳类咁嘅意思啊？又唔系啊？ 唔系我听唔到。唔 系 我变翻把声先。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系咩意思啊？嗰两个英文。 嗰两系有只骨同埋冇只骨。 哦，有只 唔好粗出嚟啦！牵手咩？ 我净系识得分哺乳类同埋唔系哺乳类啫嘛。 有只骨同冇只骨嘅动物系点样分嘅？你问我哋有问题系咪啊？ 咁咪就有只骨咯，吓，同埋冇只骨咯， 有骨同冇骨咯， 系咯， 即系如果我哋煮佢嚟食嘅话， 有只骨 煮 噶，分边五类啊？ 咩话？ 咁有只骨有分边五类啊？ 有只骨又有分 五類、啊，我知，有只骨。有隻骨落， 可可個 背隻骨落， 有排骨落， 有腩落， 系啊，系啊，你好开心啊！ 我想问下你， 真系考咗我哋。 啫啫鸡煲嗰个啫啫鸡啊，有冇隻骨啦？ 鸡啊，即系 梗系有啦。 咩话？ 系啊，好兴奋啊！不如咁嗱，我坦白同你讲， 鸡系咩毛？你翻屋企问下妈咪。 你妈嘅问下妈咪， 但系佢同我讲话鸡系咩毛？ 系啊，系飞得鸡毛啊！ 嗱，不如咁，嗱，我哋三个其实系咪喺呢个时候要问你去攞贴士咧？ 我俾啲贴士得唔得啊？ 你可唔可以俾一个例子我哋咩叫有只骨同埋？ 一个例子系啊 ，Sibians。 你可唔可以 讲翻中文啊？ 家聪 我唔识， 系啊，你带 我 而家。 我哋要识中文噶。 因为我哋惊，其实我哋识嘅，我哋惊其他听众唔识啫。 两栖类动物。 两栖类动物，我知啊，即系好似青蛙就系两栖类动物。 佢冇只骨噶系嘛？ 有只骨。 有啊。 有 咩？ 系啊， 青蛙有骨噶原来。 好，我估哺乳类动物。 啱啊！ 哦，即系咁样分啊！ 系啊，阿家聪你又咁叻，你讲埋个英文俾我哋知啊！哺乳类动物 mammal， 我哋跟住读一次，同 mammal 有冇关系噶？佢 你咁叻，你犀利 咩话？ 你犀利 咩话？ 系啊，嗱，总之而家嗱，我哋要估有五个有只骨嘅动物。阿家聪俾咗我哋例子咧，就两栖类， 仲有 我系细眼仔，细眼仔就估咗哺乳类，都系一啲有只骨嘅动物。 哦， 知啦，三样嘅。 诶，卵生动物 咩话？ 卵生动物 啊，系卵生动物差唔多啦。 差唔多，咁差唔多即系唔啱 嘅。 吓？ 识游水嘅。 识游水嘅 卵生动物， 游水啊，唔系 鱼类啊， 识飞嘅， 识飞嘅飞鸟， 另外一类就系识飞嘅， 哦，即系雀仔，即系 系咪禽鸟类啊？ 系咪咁啊？ 啱 啊！ 好嘢，肥妹仔答到一个禽鸟类， 咁禽同鸟点分噶？ 琴同鸟啊， 系啊，点分噶？ 系攞嚟弹嘅， 开山同埋饮奶奶， 开山同埋饮奶奶。 我哋仲有两个，我哋而家估到有两栖类、哺乳类、禽鸟类，仲有乜嘢？ 爬虫类， 爬 虫类。 是不是啊？ 啱啊！ 好嘢， 仲有一类，仲有一类。 其实我噏唔到有咩类。 仲有一类。 仲有嗰个鱼啊嘛，佢话嗰只鱼啊嘛。 系啊 ，fish 啊。 鱼类 就叫鱼类咋？ 系啊。 点解冇个深啲嘅名嘅？你头先嗰啲又禽鸟啊，佢就系得鱼类咋？ 因为科学堂只系教 fish。 哦，就咁啊 ，fish 啊 ，mammal，amphibians 咯。 哦，咁我想问啊，恐龙嗰啲算咩类啊？ 死 靓女，死晒女 咯， 死晒女， 绝种女， 好叻、啊！你几年班噶？ 七岁， 二年班， 七岁二年班，哇！你哋嗰个科学堂教呢啲咧，都好生活化噶啦，已经。 喂啊，咁佢都。 未讲到个冇隻骨咁。 佢冇讲啊。 人哋问我哋有隻骨动物系乜嘢啫嘛。咁佢 冇隻骨系 jellyfish 啊。 哦，系啊。 jellyfish 哦。jellyfish 系啊，水母鸡。 咁啫，头先我讲啫啫鸡咪唔啱咯。 系唔啱啊。 因为佢冇禽鸟类，鸡系属于咩类噶？ 鸡系 禽 鸟类 咯。 我哋有冇禽鸟类？ 有啊。 咁你中啦。 咩话？鸡系哺乳类？ 系啊。 鸡系哺乳类？冇噶嘛。 鸡系禽咩啊？家禽喎。 呃我哋噶。 家禽家禽。 系咯，点系哺乳类？ 我谂住自己讲得好多英文咁样，就吓走我哋。我哋冇咁容易认输噶。 好啦， 我想讲咧， 家中你好好啊，你呢个玩得。 多谢你啊。 你个题目又好，你又解说得好，俾个叻你。 我哋下次同你再玩过， 好 唔好 啊？家聪。 好冇啊！ 好 啦，多谢你， 拜 拜，拜拜，拜拜。 哎呀，我哋俾其他嘅同学仔考起咗啊！ 我哋 有少少尴尬， 唔敢见人啊， 嗰个小丸子间弹咗落块面度啊！你哋好冇啊？ 我冇， 见到你哋两个都有啊！ 我冇 喎。咁究竟嗰个系哺乳类定系有隻骨类啊？你分唔分到啊？ 我听听到佢有两个字弹出嚟啫，真系。 你听到个鼻字 啊？系啊，我听到有鼻啊，冇鼻咁。我就听第二个听众啦 ，Hello。 有第二位是浩哲啊， 浩 哲， 浩 哲 ，Hello，Hello， 你好啊， 浩哲几多岁啊？ 七岁 又系七岁，哇！你又唔会又问我哋嗰啲噶嘛？ 我哋已经系啊， 我哋食紧课咋？ 你问我哋咩类型嘅问题啊？今日浩哲 IQ 题， 仲要 都冇乜嘅已经，嚟啊嚟啊嚟 ！IQ 题得唔得啊？嚟啊嚟 啊， 问我哋啊！ 细菌最咩狗？最惊咩狗？ 细菌最惊，我知狗狗狗。 唔 啱，好，我最惊咩狗？ 系几多个字噶个答案？ 细菌 五个字， 五个字啊？ 五个字最惊咩狗？ 同消毒嗰啲有冇关系啊？ 系咧，一定有噶嗬？ 有， 有嘅。 系啊！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都知啦，已经系。 我知啊， 第一个字系个数目嚟噶嘛，系啊。好嘢，细眼仔同埋咧，啊，细眼仔唔识，瘦眼茄同埋排骨精，啊，唔系瘦眼茄同山茄同埋肥妹仔已经识啦。 细菌最惊系咩狗啊？嗱，有数目字系第一个字， 系啊， 大只定细只噶佢？ 细只嘅第一个字系。 第一个我都想不到， 但我哋成日都讲噶咯，而家呢一轮咧， 系咩？ 我俾个 tips 你啊，不如阿咩浩哲，你俾个提示阿细眼仔 啊。 第一个字系一字嚟嘅。 哎呀， 佢都唔识噶佢。 你屋企而家都好需要噶呢只狗。 系啊， 唔系真系一只狗嚟噶， 佢唔系噶。 由头到尾都喺度谂紧狗品种嘅名，仲要数目字头，真系谂唔到啊！佢系一 比九十九啊！系啊，你终于知啦，好嘢， 好嘢，浩哲。 咁不如浩哲啊，你解释下点解系一比九十九啊？ 系啊。 因为消毒嘅，佢啲细菌最惊消毒噶嘛，咁一比九十九咪可以消毒晒佢哋咯。 讲得好好啊， 浩 哲， 浩哲， 你又赢咗啦，好成功，咁你保持清洁你喺屋企，知唔知啊？ 好 啦，好，多谢你，拜拜。 我想讲咧，我真系因为我哋嘅听众打嚟系小朋友啦， 系咯， 我觉得佢哋头先问嗰啲问题，因为我答完第一个系好学术性噶嘛， 系咯， 我冇谂过会系食字系一比九 啊 九，我真系听咗佢哋讲， 我同肥妹仔两个夹埋自己食叉烧包算啦，我哋唔理你啦。 我系咪太纯情啊？ 你唔系啊，你系太立鸭啊，纯情小立啊，系啦，我哋就听第三个听众啦。 小朋友系陈。小朋友喎 ，Hello，Hello，Hello， 哇，呢个大个啲啦，应该唔止七岁啦。 你几多岁啊？ 十七岁啊。 喂，我哋听唔听到？ 听到好清楚啊。但你 唔 可以。 手机嗰度。 唔得啊，你。咩话？ 嗱，你唔对住个电话讲嘢咧，我哋系同你讲唔到嘢，咁就唔系啦，而家就听到啦。你几多岁啊，陈小朋友？ 七岁。 又系七岁啊？ 唉，七七七啊， 三七廿一喎。 系啊系啊 系啊， 咩 lucky draw 啊？呢个系。 嗱，今日有咩问题想问我哋啊？ 你等等啊。 好， 我等等啊。 嗯，我 哋系咪全部都系七岁小朋友嘅？ 其实我哋今日都七岁咯，咁。 七岁小朋友啊。 系啊，你个问题系乜嘢？你要问咯，我哋等咗好耐咯。 佢个问题就系你估我问咩啊？ 哦，咁就估唔到啊。好，嗱，我嚟啦，一、 二、三，你问啦。 他向我问，我问好。 咩话？ 他向我问好。 他向我问好。 他叫我帮忙。 他叫我帮忙。 他叫我帮忙。 请问。 我完全知道。 我完全知道。 但我说不到。 但我说不到。 估两个字系咪啊？ 是啊， 哦、okay, 我重複一次， 他向我帮忙， 他向我问好，他叫我帮忙，我完全知道，但我说不到。 我知道，两个字嘅， 因为你哋咩都识噶，我系咪冇童年噶？我咩都唔识答。他向我问好，他叫我帮忙，我完全知道，但我说不到，系估啲乜嘢噶 ？IQ 题嚟噶， 系估一个。是 喺书局里面有嘅嘢， 系咪啊？ 屋企都有嘅， 系咪嗰样啊？ 系咪啊？ 系咪啊？ 系咪嗰个啊？系咯。 好啊， 有啊，以前咧我哋学谜语咧，佢个答案就唔系呢个嚟嘅，佢个、 啊、 答案系三个字嘅、啊，不过同一样意思嚟嘅、 啊，即系唔同年代唔一样。 系啊， 每个人都有嘅， 每个人都有嘅， 唔一定噶啦， 佢同 我问， 不过佢一定有咯。 系啊，读小朋友嗰啲读书一定有， 幼稚园未有 嘅， 小学就有 啦。系啊，你而家仲有冇成日用噶小朋友？你叫咩名话？ 陈小朋友， 陈小朋友，你有冇成日用噶？而家 用咩啊？ 头先嗰样嘢咯， 头先嗰样嘢咯。 有啊， 你真的有噶，咁啊好深咯，你都识噶、哦， 失两个气啊， 唔系两个字啊， 圆规我乱估啊，其实即系少用啲嘅文具咯，我谂紧嗰啲， 唔系文具嚟噶，细眼仔， 揭嘅揭嘅揭嘅，咁样噶， 数银纸嗰啲机， 系啊， 好复杂噶，要学噶呢样嘢， 我放弃啦，不如陈小朋友你开估啊， 我哋试下三个一齐讲睇下啱唔啱， 一二三。佢听到噶，我哋讲咧一、二、三 字典， 系咪字典啊？ 唔系， 啊衰咗啦！排骨精同埋粉，唔系肥妹仔，我哋输咗啦。 你最爱排骨精？ 字典咯，唔系字典咩？ 唔系字典啊！ 咁我哋重复一次，你哋两个要再谂过吓。我哋大家一齐听住，他向我问好，他叫我帮忙，我完全知道，但我说不到。 我说不到乜？ 系咪字典机啊？咁。 我啲电脑 两个字， 电脑 电脑都有 speaker 噶， 佢唔讲嘢噶嘛，而家系咪电脑？ 唔系 Google。 唔系， 喂，你俾啲貼士我哋，我嬲啊，有少少而家，系啊，突然之间 我哋心急添， 错咗， 他向我问好啊， 有冇貼士啊？ 但 系 第一个 系 问好，我同我讲嘢，打招呼。 Siri， 我冇啦 ，Siri 同你讲。 Siri 有嘢讲喎。 好啦，我哋放弃啦，听到个电话，你开估俾我哋啊，咁样。陈小朋友个答案系乜嘢啊？ 吓？ 系咩啊？ 个答案 系啊， 个答案系耳朵。 耳朵， 他向我问好，我完全知道。哦，耳仔啊， 耳朵，我哋人人都有。你哋一出做咩文具嗰啲咧？ 佢头先又话喺书局度有嘅。 系、哎、嗰、那个肥妹仔以为自己啱啊。 啊，你讲 系字典咪书局都有咯。 哎呀，系、哦，你解一次嚟听下得唔得？点解系耳朵啊？ 因为其实我都唔知。 其实我都唔知。 因为如果叫我帮忙嘅话。我知道，但系不过个耳朵系讲唔到嘢噶嘛。 哦，系、 啊、 喎、 啊，我哋都错晒嘅。 系喎、啊，同耳仔，我哋问好咧就系同人哋个耳仔讲嘢噶嘛。 好似问号咁，系咪？ 系咯、 啊， 同、 啊、 个耳仔听完之后，佢唔理你，因为佢理唔到你要吸口嘅、 啊。 你啱、啊，我哋又输咗啦， 陈小朋友， 陈小朋友， 啊、 我哋向你拜佛，拜你为师。 系啊， 多谢你，陈小朋友。 咁你继续喺屋企咧，再加学习咧，揾多啲唔同嘅题目，下次又再打你啦，好唔 好？ 好 唔好啊？拜拜！我哋以为咧系以前我同肥妹仔读书嘅年代咧，讲雅老师啊嘛，原来唔系，因为雅老师嗰本字典咧，你乜都知嘅、哦，但系佢答唔到你，因为佢唔识讲噶嘛。 我输咗俾咧三个七岁嘅小朋友， 我哋都系 可能咪一第二个， 我 哋 唯一 答到1:99嘛，我三即系三 个 七字对我嚟讲咧都好大震撼啊！而家 好， 你输咗， 我有童年阴影 啊！ 我输咗俾佢，我最唔想就系呢件事啊！ 逛逛，我一转身你就心慌，泪汪汪，海蓝蓝，夜亮如水，天空发光，心善良，看着你睡得好甜好香，好梦无边，我的天堂。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花不风光，一阵阵热热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身体就心慌，泪汪汪，海蓝蓝，夜亮如水，天空发光，心善良，不可以等我等到天亮，翻来覆去胡思乱想，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风光，一阵阵热热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喂，哇！周华健嘅小天堂啊，系 啊，我哋多谢晒咁多位先。 真系要啊，见到我哋嗰啲嘅同学仔咧，佢哋就算喺屋企咧，都真系有好多问题咧，可以咧考自己之余考埋我哋啊！多谢晒你哋嘅电话。 系啊，头先我哋听到咧，细蚊茄啊、肥妹仔同埋细蚊仔咧，佢哋话会好好努力学习咧科学上面嘅常识，同埋养翻好1:99。 下个礼拜再挑战我哋啦吓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太子西洋菜北街警察体育游乐会早上收到有粉末的信件，职员报警，警方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提出的薪金津贴计划补贴员工50%薪金，并非以近来的人工为计算基础，因为有些雇主可能近日已经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或者月薪已经减少，雇主提出申请的时候可以指定月份作为基础，计算出的一半作为补助额。制度亦都容許雇主未有支付全部薪金，表示並非漏洞。羅志光又說，申請補貼的公司雇員人數不能夠減少，即使要求雇員自動離職，人數減少之後亦都要再聘請員工。他承認自雇人士情況複雜，所以要以一筆過協助。而香港並沒有包括全港打工仔的制度，只能够靠强积金和公积金制度作为基础。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同全体司局长同特首办主任未来一年减薪一成，行会成员亦都响应减薪一成，行会成员亦都系响应系减薪一年。身兼行会成员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话：，立法会议员都是公职人员，应该共同表态，同市民同甘共苦，共度时间。他话知道个别议员不愿意，但他个人会减薪一成，直至九月任期完结。他会将减薪部分捐出嚟，目前未研究捐到乜嘢机构。被問到領導班子減薪是否減得太遲，葉劉淑儀說同意，如果早些主動些更好，但她說政府有很多考慮，包括副局長、政治助理和其他公務員是否需要一起減薪。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關注中學文憑試是否如期在今個月24號舉行，实政原卓的议员田北辰要求局方制定公布最后决定是否如期开考的期限。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关注学校采购口罩有很大困难，期望政府可以为学校统筹或者是提供协助。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目前仍然以4月24号开考为目标，但是要顾及学生的安全，今日难以预计当日的疫情，如果疫情好转，有信心可以如期开考，因此局方会继续留意疫情发展，尽快公布。杨润雄又说，局方可以为小学统筹采购口罩，但是为中学采购口罩的工作仍然努力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6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43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40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6，升3.6；阿里巴巴190.7，升6毫；中国平安76.05，跌2毫；瑞星科技40.2，跌2蚊；银河娱乐46.5，升1.35。友邦保險71.35，跌8毫；中國移動61.2，跌3.5；中芯國際14.16，升2毫；小米集團10.16，跌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72，澳元0.623，加元1.402，新西蘭元0.602，人民幣7.069。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3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5,245蚊，跌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95美元，卖出1,65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龙翔道的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亦都影响到伟业街落回观塘道就挤塞，龙尾在美罗中心对出的。重复多次，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回观塘道挤塞，龙尾在美罗中心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七行到南过海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正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嗰啲叫咩啊？ 铲， 铲青，冇错，铲字。你喺公司冇嘢做，等咩啊？ 等运到， 系啊， 我知道，铲运机。 答啱咗啦，第二题，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日拱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责任。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土。 我知推土机。 冇错啦，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如果黄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又翻嚟啦，十一点四十分咯，报报个天气先。 好啊，好想报天气啊。 哦、好啊，你报啊咁。 不过我报唔到。 哦，唔怕，咁我嚟啊。嗱，24度嘅气温啊，咁啊即系几温暖啊吓，相对湿度咧54%嘅。其实我个 middle air 咧仲未通翻啊。 点解啊？ 真系彻底俾三个七岁嘅小朋友打败。 冇嘢啊，冇事啊。 我三条都唔识打。 三拳击 啊。系啊。 其实我何尝唔系有一种恐惧喺度咧？冲我出嚟一讲，咦错喎、 啊？ 第二次再接再厉。几同阿肥妹仔呢啲叫做咩啊？ 揽 炒揽炒，以为实啱啦呢铺又错， 俾 贴 士， 真系算啦，唉，呢个故事教翻我哋咩咧？真系拳怕少壮， 啱啊， 同埋咩咧？不耻下文，学无呢一个前后，达者为先。我哋终于都明白啦。 唔好冷静， 你大佢哋啊，可能佢哋唔知道你讲紧乜，佢会觉得你好劲啊。 系啊， 我都搵翻两句袋喺个裤袋度，镇压住下先。 系咯，好啊，好啊，好啊。 好嗱，今日阿肥妹仔咧，叫做肥妹仔，桂花田先啦嘛吓，虽然佢就 home office 啦，我见到你琴日咧已经好激动，同我哋分享一单新闻。 系系。 呢单新闻咧，你睇到嘅时候咧，系火都嚟嘅。究竟系咩事咧？咁样，桂花田。 唉，真系见到咧，系真系好嬲猪嘅。喺而家疫情之下咧，人人都要保护自己之余，其实咧吓。咁啊，市面上啊，有应该嘅即系最紧要做咗个措施就系戴口罩啊， 都基本啦、啊，呢、這个系咪？ 系最基本噶啦，呢、這个戴口罩已经系即系个个出街都会几乎要啦。当然，我哋仲未叫做有个立法咧，话人人都必须戴口罩，唔戴口罩就犯法嘅。 咩、嗯？但唔系喎，譬如我哋嗰啲而家咧有呢个限聚令啊嘛，我讲错更正我啊吓。好似有啲朋友都会话咧，你去食饭嘅话，就算你喺呢个四个人以下， 系 你系。 係要到個嘢食嚟咗擺到上桌，你先至可以除口罩。如果唔係，你都要戴住個口罩啊嘛，係咪？ 但如果你話喺街度行啊，咁、哦、咧 公 共交通工具啊，佢就冇話喂阿叔你做咩自己踎喺個角落頭度戴唔戴口罩咧？佢就唔犯法嘅。 咁、呢個都幾搞笑喎，即係我覺得如果你食飯，佢就係避免大家有呢個傳播嘅危險，係 冇錯， 就都即係要有嘢攞到嚟，你先至可以除口罩。咁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公共交通工具叫大家要戴住個口罩都合理啊。 系啊，不过而家就未有啦吓，咁系公共交通工具发生咩事？ 系啊，咁啊，即系话说咧吓，早阵子咧就有一个吓女士们，咁咧就咧要坐呢个叫做43M 嗰个小巴，专线小巴嚟嘅，喺油麻地嘅玉器市场嗰度对开嗰度上车嘅，咁啊，大家都系咁上车啦，有需要就去坐个小巴啦。点知佢有一位女乘客，佢冇戴口罩，但系就上咗车， 系 坚持唔戴口罩， 系啦，咁。咁跟住咧，咁當然咧，小巴因為都好多客嘅咁樣，咁啊啲小巴乘客之後話：，喂，唔係，首先係司機，就話小姐，你係咪應該戴翻個口罩啊？嗰啲咁樣啦嚇，同佢講話咧，係咪要戴口罩啊？咁同埋其他同車嗰啲乘客咧，已經話啦，我去戴翻個口罩先上車啦咁。 係，但呢一位嘅女士咧，佢嘅反，佢要其實都幾合理啊，係咪？即係其他同埋嗱，喺站頭嗰度咧，其實咧已經係連貼咗一張嘅通告喺度嘅。佢就係咁講，就話因為疫情嚴重，為咗要保障他人，司機未有佩戴口罩係唔准開工嘅。 係， 乘客未佩戴口罩係唔准上車，敬請自重。咁當然啦，這個冇個法律嘅效力唔知啦，但係起碼都互相提醒咗啦。 但係其實我想話呢個都係一個小巴嘅規矩啊。是不是你搭小巴咪要遵守呢个规矩，其实都系啱噶嘛，系咪啊？ 未必系一个法啦，呢啲就系 即系如果你所谓揸正嚟做咧，我真系唔知啊。如果你话佢报警求助咧，佢调翻转佢可唔可以话小巴无理即系阻挠咧？即系佢唔系歧视，系啦，因为照计应该我俾咗钱就应该有得搭小巴啦。而家法例，而家法例又冇话唔戴口罩系犯法咧。嗱，佢可能有得拗嘅。 系，但有一样嘢真系冇得拗嘅，就系乜嘢咧？佢嘅态度之衰咧，都真系。人神共憤，我拉埋阿神落嚟啊！真係， 喂，咩啊？嗰個女乘客話咩啊？我啊戴咗一個美國隱形納米口罩嘅。 係啦，嗱，其中一點佢有講過呢一點。 我有噴到㗎， 即 係 我明啦， 睇唔到㗎。 好似韓國嗰陣時興嗰啲咧裸妝啊。你以为佢冇化妆咩？其实佢化咗一个睇唔到嘅妆，就叫做嗰啲裸妆。哇！你原来你真系冇搽到粉底嘅，梗系唔系啦，透明嘅。不过真系搽到薄到咧，睇唔出。可能系咁样。 但系你想问美国隐形纳米口罩咁喺边度可以买咧？ 问翻阿红爷啊！ 想问下佢啊， 问翻红爷啊！西德1984年液晶隐形眼镜一样真系吓。 佢除咗用呢一句咧去尝试解答咧，就系司机同埋其他乘客咧对佢嘅不满咧，佢有啲。说话真系几难听，所以我先为人神共愤。佢仲讲咗啲乜嘢咧？例如有其他乘客叫佢，不如你戴翻个口罩啦。我有睇到条片嘅，我觉得咧其他嘅乘客开头系有礼貌嘅，戴翻个口罩啦，即系大家都戴口罩，麻烦你啊，即系类似嘅说话。但系佢会答人吓、啊，我系唔戴啊，系咪要打我啊？ 系啊， 甚至乎咧就喺度侮辱人哋话，即系指住其他嘅街坊就话，睇你个样啊，都就嚟死噶啦咁样。 真系、 哦，佢真系咁样嘅态度，我系复述嘅。 啲人哋系劝紧佢话，不如你戴啦，合作啲啦咁样咧。但系佢竟然咧就出，即系用呢啲咁嘅说话咧嚟诅咒人哋嘅。 唔止噶，仲有噶，佢就话嗱，佢嘅道理喺边咧？佢就话咩啊？我都俾咗钱噶嘛，前面架车政府一日都未立例啊，你啊都唔可以拒载，如果唔系你就拒载啦。 但就头先讲嗰样咯，即系所谓有位拗就系呢啲咯。 甚至乎咧，有其他嘅客人咧，即系乘客系话咧。其实我有口罩啊，姐，你系咪冇口罩啊？我俾个口罩你啊，有礼貌啦啩，系咪先？解决问题啦，系咪啊？但呢位阿姐咧，真系好似唔系好想解决问题咁嘅，因为咧就系争持咗好耐啊，最终都即系你可以当一个周星驰嘅闹剧咁样去睇嘅。 佢最后有冇上车啊？ 嗱，佢就系上咗车，咁大家争持，争持唔到啦。跟住所以咧就司机连同其他嘅乘客落车，转去另外一架小巴。 哦，咁样 就谂住啊，咁我哋去第二架啦。但呢位阿姐佢就 坚持。 系啦，我俾咗钱噶嘛， 系咯系咯， 做咩而家你哋歧视我？睇住你戴埋口罩咁样， 系啦，我去边？我去边？ 系啦，佢就跟上第二架车。嗱，女士者咧系好似系多过一次嘅， 哇！ 系啊，来回玩四次嘅有，我睇到文章咁 讲。总之就玩咗25分，最终咧点样可以处理得到咧？就系其他嘅乘客同埋个司机嗱嗱声上晒嗰架车之后，嘣，三门。嗰位嘅女士。 就上唔到車， 上唔到車。但係佢都仲有個堅持，就堅持繼續唔戴口罩，上咗另外一架小巴就等另外一個司機開車俾佢。係 啦，就唔知點樣啦，係啊。 但係嗱，而家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㗎，因為佢而家咧就覺得你未有法例規範。係 啊， 係 啊。 咁我係冇犯法㗎喎。嗱， 你 知啦，你 我係你有問題喎。係 啦，嗱，因為咧，如果你話喂，但係你唔合理啊，或者你唔合人情啊，咁佢就會同你講人情道理呢啲好主觀嘅啫。我話跟法律嘅，法律冇話唔戴口罩犯法，我唔戴，有咩問題？ 嗯， 仲埋即係如果你諗下佢 long 嚟啲嘅話咧，而家政府嗰個蒙面法上訴緊嘅啫，我驚犯法喎。如果以后成功申诉平反咗，咁点算啊？ 嗱， 系咪先？ 有律师出嚟讲嘢，因为咧，其实记者朋友咧都有问翻一位嘅大律师 啊，大律师系啦，点啊？ 对唔住啊，大律师， 大律师， 佢就话咧，其实根据住咧某一条嘅交通条例啦，其实赋予咗俾某一啲嘅公共服务车辆嘅司机去拒绝他人进入同埋要求佢离开嘅权力嘅。 哦 ，OK， 嗱呢个就我精简咗嚟讲啦，咁样即系话，譬如好似一个。例子咁，如果咧以上嘅情況已經令到車上面嘅乘客咧生厭嘅話咧，就可以係啦，司機係有呢一個嘅權， 係 唔俾佢上車。 但係咧嗱，如果咧嗰個阿太咧，佢唔係咁惡劣態度啊， 佢真係好衰，你做咩話人哋個樣就嚟死啫？咁樣 唔係，因為應該我估個潛台詞即係話咧，你覺得驚我會惹到你，但係佢就覺得你個樣本身都就係死啦，使乜我惹你啊？ 睇你個樣得你死先啦，咁樣係。 但係如果我哋話咧，佢唔係用呢咁 long 禮嘅手段。如果佢同你讲，佢话先生唔好意思啊，我系跟世卫指引嘅，世卫指引话明， 倒抽嗰下梁启年只眼都反转咗个云精咁。 先生，你而家系咪歧视世卫啊？世卫指引讲到明，一般民众如果唔系照顾生病嘅病人，又或者自己并无生病嘅感染特征， 系 唔需要佩戴口罩噶噃。你成日都歧视我哋，嗱，而家世卫讲嘅，你唔信世卫，你都信下其他欧美国家嘅指引，好多人都话唔使戴口罩嘅。 我决定喺呢个时候咧，可能我要用另类嘅疗法咧去处理呢一件事。 我本身就系谭德赛嘅 fans， 我会派你出场。 而家咁点先？ 我会派你出场，豪仔，你应该如果喺嗰个小巴度，你突然之间。开始起歌即所有人喺度拗紧嘅时候，你先开始喺度唱歧视你，却又歧视我咁样，自己喺度唱歌，可能令到佢惊啊，要用另类嘅疗法震走佢。 唔系即你唔明点解而家咁多人咧？系咪因为可能真系听得世卫嘅指引多咧？佢咩都信佢， 佢好大影响力噶嘛。世界卫生组织 而家系有九成人戴口罩，系有一成人冇戴咯。 唔系佢，但系有人信佢啊嘛。仲要我哋祖国系强力支持谭德赛领导嘅世卫。可能佢好多人就会觉得话咁点解我哋唔信佢啊？ 咁跟住我就会讲另外嘅例子， 系咪先？ 系戴口罩噶喎。 系啊，嗱呢个又好矛盾嘅。佢又支持佢讲嘅任何决定，但系佢又唔会跟世卫话唔使戴口罩呢个指引。 佢全戴噶喎。 即系我唔知道我哋啲市民咧，嗱，你其实如果你揭翻报纸呢几日咧，系不停有呢个新闻噶。譬如有一个咧，有一个阿太咧。就係話佢即係啲人懷疑佢有啲即係唔正常，因為點解咧？佢都真係去嗰、那個淡仔嗰度，佢又係咧人哋叫佢唔準入去，有啲食肆已經講到明啦，冇口罩唔入得 啊 嘛。 啱啊，係啊。 佢又鬧人啦，咁然後佢又唔肯啦，咁跟住然後試過佢又喺地鐵度又見到佢，佢又係一樣嘅。 佢慣犯嚟㗎。 佢慣犯嚟㗎，但係 呢一條小巴線啊，後屘咧啲記者問翻都係話，原來唔止一。个嘅乘客会咁做，即我谂喺其他嘅交通工具嘅城市都有类似嘅情况。 同埋而家咧，嗱，即系我觉得大家又要小心啲，即系你话咧出于见义勇为咧，你呼吁佢戴翻咧固然系好事啦。 嗯、 但系咧往往就酿成咧争吵，嗱、嗯， 真 系初真口角。我睇过嗰单新闻咧，有一个喺外国咧，佢话叫佢戴口罩，定系嗰个有一个系内地嘅，总之有一个地方咧就叫佢戴口罩咧。嗰、那個人排隊，那個阿伯就好心就話：你可唔可以戴口罩咁樣？ 係啊， 嗰、那個結果釀成血案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真係會㗎嗱，即係唔係危言聳聽啊？但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唔係非必要好緊急咧，你望一望佢咩狀況先。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同佢保持三尺距離咧，其實你就嚟唔好搞佢。因为好多呢个时候，啲人真系傻咗啦，唔知点解。 如果喺个小巴里面嘅人咧，咁、可能分分钟佢冇戴口罩，坐喺你隔篱嘅一啲小巴又单位度 闪啦。 咁会唔会嗱系啦？一系嗰个人闪， 系啊。 咁但系嗰个人都会觉得喂，我俾咗车钱嘅，咁 我明 我闪唔系你闪啊。 系啊，但 系 你又要 坐先系啦。咁我想话，再坐嘅乘客会唔会话喂留翻个单丁位，即系有单丁位噶嘛？ 即系单拎位嗰个人俾佢坐，而佢坐同 你。如果喺架小巴上面，你觉得咁样够唔够安全？ 我会俾个口罩佢。 佢都唔理你啦，而家。 唔系，我都会用劝服佢嘅方法，就算佢诅咒我。唔系，我觉得要 你又咁有人品嘅咩？诅咒你、啊， 要教我，我会同啊人中会都系一样，都一样嘅，睇下打几时嘅啫。咁我用一个劝喻佢，希望咧真系令到佢，喂，佢骚扰到我哋架车，佢可能佢甩咗，嗱个乘车走咗啦，佢又骚扰后面嗰架车嘅，咁啊即系累街坊嘅啫嘛。 我 先劝佢。 系啊，我上次有朋友咧，佢又话佢搭 lift 咧就系见到一个阿伯咧冇戴口罩，仲、要不停喺度讲嘢啦，好大声啦，佢好惊啦。佢時候點樣安慰自己呢？佢係咁諗嘅。個阿伯咧，成程 lift 咧，佢都中氣十足講嘢，即係個肺冇事啦。咁我唯有覺得佢係安全啦。如果唔係，佢話我搭咗個程 lift， 我可以點先得噶？ Been meaning to tell ya, but I guess it's clear to see. Don't be mad, it's just a brand new kind of me. Can't be bad, I found a brand new kind of free. Careful with your ego, he's the one that we should blame. Had to grab my heart back.I know something had to change. Thought that you'd be happy. I found the one thing I need. Why you mad? It's just a brand new kind of me. It took a long, long time to get here. It took a brave, brave girl to try.If I talk a little louder, if I speak up when you're wrong, if I walk a little taller, I've been under you too long. If you notice that I'm different, I'm taking personally. Don't be mad, it's just a brand new kind of me. And it ain't bad, I found a brand new kind of free.Oh, it took a long, long road to get here. It took a brave, brave girl to try. I've taken one too many excuses, one too many lies. Don't be surprised. Oh, said you look surprised. 我想找个位置学佢唱，但我跟唔到佢。 个 key 又唔到啦。 主要佢个 key 同我 key 唔同，因为佢个 key 系 Alicia Keys。 系啊，你唯有好似呢首歌名咁，成为一个 brand new me 嘅话咧，就有机会可以唱得到。 全香港都希望尽快啦，好唔好？迎接自身啊，全新嘅自我 brand new me 啊，呢、這个交俾你啦，而家 系啦。啊，头先咧，阿田咧未话即系讲个小巴咧，就有人咧即系衰衰地咁样，就唔戴口罩，咁大家担心个卫生情况啦。其实另外一个咧都系衰衰地嘅咧，就有啲嘅朋友咧隐瞒佢哋嘅病史同埋旅游史啊，即 系 呢个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啦，系咪先？ 真系累街坊，我好早已经讲话叫啲人，喂你唔好咁样啦，你唔好累己累人累人累物啦，嗬。 所以咧，泰国嘅有一间医院咧，佢出咗个新嘅方法，呢个医院嘅方法，我自己觉得，哇吓有冇用咧？请教下两位啦， 即系睇下点样督爆佢有冇去外游啊？ 其实就真系督爆唔到嘅，都系咧靠自己嘅。 如係咪申報， 啊、 但佢就唔係向一個人申報啦。佢是要你入呢間醫院嘅時候咧，向玉佛申報。 哎，好好啊！ 呢、這個係咩咧？ 哦，你對得住，對得住。 舉頭三尺有神明。 係啦，因為呢間醫院咧，我唔肯定，但應該其實幾多香港人咧，咪成日會去泰國嗰度咧 拜四面佛嗰啲啊？ 唔係，去醫院做咩拜四面佛啊？做身體檢查。好多香港人去泰國做身體檢查嘅， 變性嗰啲都有。 唔係嗰啲就可能係首爾嗰邊多啲，但係呢間咧應該係多人咧去做身體檢查嘅。佢就話咧，因為咧之前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就隱瞞病史同埋旅遊史啊，所以咧佢哋就要而家入到去呢間醫院嘅朋友，首先要對住一個有一個告示牌嘅，告示牌上面咧有一段誓詞，要你大聲讀出，就向呢個嘅鎮國寶佛，佢個名叫玉佛發誓。做呢一样嘢，而嗰个内容系嗰个誓词要讲啲咩咧？ 系 佢就话咧，我会将 在床在见证， 在床定在床啊？你 好大件事喎、 啊！哇，长角定长角啊？嗱，嗰个誓词系咩咧？类似啦，佢话佢仲要即 系 好似发誓咁样，佢就话咧，我会如实提供病史细节。如果隐瞒其中任何部分细节或者提供不确实的信息，咁样我治疗的任何疾病都不会医得好，甚至未讲完，甚至会因此死亡并且殃及家人。如果我如实通报不隐瞒，我和家人将免于患上任何疾病，并获得幸福。 哇， 呢个就要个誓词啦。 喂，佢真系中噶、哦，佢中一啲咧善信咧，佢成日都系诶，即系点解要求神问卜，就系即系希望都可以保家人平安啊嘛。 系系系。 而家佢如果佢就话，如果我讲大话，我就会累及家人，累及自己咧。 而个病系点医都医唔好，其实都几毒噶。我想讲 真 系 好毒啊，系啊。 但系问题系中咯、啊，我会觉得系。 仲要累及家人，我哋成日都会话咁 啊， 祸不及家人咁样噶嘛， 系 咪先？但系佢而家就走出嚟，你要发誓咯。 喂，但系其实呢个都就系有会唔会有一个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唔知啱唔啱啊？呢句说话，即系因为如果你唔讲真实嘅话，你 系 会累到其他人噶嘛？咁你累咗其他人嘅时候，咁呢、這个喂咁我哋会唔会揾翻你做呢、這个即系源头去责任闹你或者罚你？又唔会可能 佢总之就 系 要你话你医唔好咯。 系啊， 其实 仲 简单啲讲，祸 及家人咯， 不得好死咯， 仲祸及家人咯， 系 四四 但 系 其实佢冇讲错噶， 因为佢如果做得唔好，佢会累人啊嘛。 嗱，因为如果你隐瞒疫情咧，佢当你普通病咁医，你真系医唔好自己啦。咁你又会传染俾可能嚟探你嘅屋企人啦，你又就会祸及家人。 系系系， 佢呢个医院又冇讲错，佢又唔系诅咒你， 同埋佢用咗咧呢个高压嘅政策咧，真系攞埋个神出嚟。呢啲泰国嘅朋友都 好 虔诚 啊，系啊。 咁所以咧就 中咯，咪就话呢件事。 理应就唔够胆再隐瞒病史旅游史。喂，咁我哋香港有冇得即系仿效下？ 嗰阵时试过 大仙出嚟咁。 嗰阵时试过咧，有人即系你知啦，早排贴嗰啲咩连龙墙，大家就好热闹啦。咁有啲人就唔想俾人搣咧，咁佢哋又写咗啲咩警告字句咧，佢就知道，因为搣嗰啲纸嗰啲有啲系啲比较中年嗰啲叔叔多啊嘛，佢就一贴咗张纸喺度咧，话搣纸嗰啲跑马全输。 哇，好毒啊，好毒啊，好毒啊！ 咁因为佢知道好多人咧，即系都系 中要中嗰样嘢， 都系需要噶嘛。你唔好同佢讲咩法律制唔制裁咧，佢话嗰啲人唔惊嘛。但 系 佢话嗱，你搣啦，跑马全输， 你只手伸到出到， 系啦，哇， 一停， 喂，一 停， 唔抵喎，为咗搣呢张纸，我以后就要搣飞噶咯，次次都搣飞。 搣 纸同搣飞，喂，可唔可以咁讲啊？隐瞒疫情系啦，冇赌运行系啦，六合彩一定唔中，大家安全啲，诚实啲。 进行14日家居隔离，必胜客话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跟进，并且为确诊员工提供援助，会密切跟进佢嘅健康状况，同时继续同卫生防护中心紧密联系，跟进事件同配合安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世卫以中国为中心的指控。谭德赛说，如果不想见到更多丝带，就要停止将疫情政治化，不要玩火。特朗普反击指出，美国去年向世卫捐助4亿5千万美元，中国只是捐助4200万美元。大世卫事事都按中国的方法去做，对美国和全世界都不公平，反指谭德赛的做法才是政治化。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 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是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4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40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8.8，升3.8；阿里巴巴190.6，升5毫；中国平安76.15，跌1毫。瑞星科技40.2，跌2蚊；银河娱乐46.75，升1.6；友邦保险71.45，跌7毫；中国移动61.45，跌1毫；小米集团10.12，跌6仙；汇丰控股40.75，升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617，瑞士法郎7.983，澳元4.839，加元5.531，新西兰元4.67，欧元8.4295。每百日元对港元7.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86。日经平均指数报19,303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5,245蚊，跌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72美元，卖出1,65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现时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咧就系旺角梳雅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梳雅道近住亚街路街快线封闭，经过朋友留意啦。梳雅道近住亚街路街咧快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其他路面情况，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是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正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那些叫什么？ 铲青， 没错，铲字。你在公司没事做等什么？ 等运动。 道， 系啊， 我知道產運機 答啱咗啦。第二題，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拱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責任。 你著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土， 我知推土機。 冇錯啦，想知道負荷物移動機械咧，聽住逢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精安短劇。 操作負荷物移動機械，記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而家又嚟到十二点后嘅风骚发布人。 系啊，可能咧，即系咧，大家已经系 home office 惯咗，或者已经嗰个疫情令到大家嘅生活太唔正常。大家咪唔记得咗呢个 Easter holiday 啊？ 即系唔记得咗。 其实听日 系 长假期嚟噶嘛？ 系啊， 平时大家对嗰啲长假期咪好兴奋嘅，去旅行啊， 系啊， 跟住去边度 放假玩啊，咩都系。 我谂大家而家都系留喺屋企噶啦。不过如果嗰个天气好嘅话，应该都会开心啲啊，系咪啊？嗱，而家咧就廿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5%嘅展望系点啊？听日大致天晴，不过星期六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咁好好利用听日嗰个大致天晴啦，大家就吓。 后娱乐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 昨天带了仔又去看医生，不过不用怕，只不过是定期的眼睛复诊检查，还要是好消息，不好事，是望得清望得真，望到老豆零舍醒神。看医生不是一个问题，看完医生之后呢，跟他有些什么茶余饭后的活动才是一个困扰来的。可能你会说，不是吧，带个小孩看完医生就回家咯，为什么要有茶余饭后的活动呢？你不明白的，大人呢看医生呢就当然乖乖地坐在那里，而且你会觉得是你应尽之意呢。对于一个得五岁的小朋友来说，昨日他跟我陪在诊所里，真的坐了有差不多三个钟头那么久，期间任何活动都梗系冇啦，净系可以坐喺度就等嗌名嘅啫嘛，所以你都难掩啊佢嗰种咧，即系不耐烦嘅。好啦好啦，同佢去玩啦。但系而家呢个疫情严峻嘅情况之下，你去到出边喺条街度，有咩地方去玩呢？答案就系体育用品店。早排有新聞咧，都卖咗噶啦，即系你知系边一间嘅体育用品店咧，就比较平嗰间啦，咩龙嗰间咧，咁啊佢有个特点嘅，第一就佢货品啊，相对个价钱咧，即系比我哋以前接触嗰啲咧系平啲嘅，但系第二佢地方好鬼大，大多个点咧就系、是、你好似即系体育用品店嘅嗰啲姨妈家私咁样咧，你系可以任意去试玩啦，试用啦，你知姨妈家私俾你试坐咧，都冇人会投诉你噶嘛。我昨天就落咗去嗰个好大嘅体育用品店度，真係好似新闻报道话斋，其他地方人潮冷落，体育用品店亦是其吧。冇办法啦，除咗你话希望喺疫情之中强身健体，因为大家要留屋企啊嘛，好多健身活动都冇得玩嘅时候咧，你真系会见到好多健身嘅运动爱好者咧，就去到嗰笪地方度，同埋大家咧一堆堆在望住边啲咧，就系可以俾你有咩方法系家居都健身到嘅。所以我昨天粗略望过呢，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店运动用品嘅。例如瑜伽席就固然係好受欢迎啦，其他有好多呢，譬如有一个好得意嘅，佢係帮助你呢做 sit up 嘅时候呢，譬如我哋平时做呢个仰卧起坐呢，你咪可能攞两只手呢包住自己颈后面呢，然后就将个身夹起身夹起身。咁但係以前都有啲教练就话，喂，你驚唔驚咁样呢？有阵时你唔够力，你夹硬呢攞只手嚟帮呢，拉亲条颈挫亲，咁咪唔好囉。咁原来咧，而家有啲体育界咧出咗一种产品咧，佢就好似一个托咁样，一个颈托咧，佢就摆喺你嗰个颈后边咧，你系捉实嗰个颈托咧两个手柄咧，然后就咁样上去嘅，即系佢帮助你，起码咧做嘅姿势咧就唔会整伤条颈。我见到都有唔少人咧就帮衬嘅，因为喺屋企做 sit up 应该系最轻强啦。 其他咧，连箭绳都有几条啊！我僆仔咧，得个五岁咧，都攞条箭绳嚟揈咧。哦，你唔知咩系箭绳啊？有冇睇张家辉啊？张家辉嗰度激战咧，佢咪攞住两条大麻绳啦，系咁揈，系咁揈，系啦，系嗰条啦。估唔到原来咧，而家呢啲体育用品咧，即系嗰种变化咧，就真系唔同种类啊！你以前以为喺健身中心先有嘅咧，原来佢都会摆埋喺度卖啦。我最后就行到去卖篮球用品嘅地方，关你咩事啊？秀恩茄，你好似好耐都冇做运动噶咯，睇咩篮球啫？系咪就系因为我好耐冇做运动，望下都开心啊？啊，估唔到，头先我话咧咩用品都有啦，即系你健身室可以搬翻入嚟你个屋企啦。而家佢连篮球架都可以搬翻屋企。唔系讲紧话，以前咧好细个咧，咪有个透明板咧，可以俾你镶喺咧，屋企可能黐喺墙上面嘅。佢唔系讲紧呢啲咁轻强嘅，原来咧，因为可能外国啊，佢有阵时会引入一啲外国嗰啲种类嗰啲货品咧。外国啊地方大啊嘛，隔篱停车场可能就有个空地啦。佢哋竟然咧，原来有推出一啲咧，好似拉住一个手推车咁样嘅东西，你自己拉住个手推车出嚟咧，再装两装，接两接咧。佢就可以有一個都接近標準啦，我諗起碼大人都用得嘅，個籃球架就升起咗上嚟噶啦，即係估唔到，我諗你係爭在冇人嘅啫，佢送唔到個人俾你。如果你要籃球架咧，佢連咁大規模嘅都有得賣喎。咁我仔見到咧，佢就話啦：老豆，我又想玩。咁我就幫佢揀咗一個適合兒童玩嘅。仲要系唔使用螺丝嘅，攞两条胶管装下装下咧，就冚到都有一米六咁高噶，咁就可以摆喺度玩嘅。咁我谂住呢个又抵啦，你知唔知啊？个价钱总之就相宜啦，费事讲埋一样卖广告。总之个价钱好抵嘅。咁我拎咗翻屋企之后咧，嗱，我心情系点嘅咧 ？Home office 就大人辛苦，但系咧小朋友咧喺屋企咧，佢又闷，又冇得落街，最后咪就系阿爸阿爸辛苦咯。嗱，我仲要咁样谂。我又成日都唔翻屋企啦，喺出边做嘢啦。咁啊，老婆应该就系最吃力嗰、那个。如果我买咗呢个玩具翻去，两个小朋友就喺屋企，你一个波，我一个波，咁咪可以唔使阿妈咁啰嗦咯。我仲好细心咧，我买多咗两个咧细细个嗰啲篮球仔咧，总之就系、等佢同细佬咧一人一个。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话系滴水不漏啊，套用政府高官嘅讲法，滴水不漏。我谂住翻去一定系可以得到完美嘅赞赏，不过世事无绝对。当我琴日拎住呢一个咁可爱嘅篮球架翻到屋企度，兴致勃勃咁样饭都唔食就砌出嚟嘅时候，我一路砌，我一路点讲咧？老婆，快啲影下我装呢个篮球架嘅英姿啦，好开心啊！系啦，咦？点解后边好似有道寒气渗埋嚟嘅？我隐约觉得。背脊后面有两道凌厉嘅目光，好似想穿透我个身体。我拧住面，老婆咩事啊？佢完全冇理过我个篮球架，佢甚至乎以一个厌恶嘅目光望住我。我谂紧，我做错啲咩呢？系咪佢怪我净系买篮球架俾两个仔，冇买嘢俾佢呢？冇理由噶，佢都唔做运动。我问佢：老婆有咩问题啊？佢望住我。你买呢个嘢翻嚟，你系咪希望屋企啲波周围飞？你系咪希望啲波会掟烂啲玻璃窗？你系咪希望屋企永无宁日啊？我话唔系，老婆，我就系谂住呢个玩具，你唔系喺屋企负责执玩具嗰、那个，你系唔明白？佢话你净系喺出边，你唔系负责屋企度睇住佢两个，唔系执玩具。你知唔知佢哋两个一定会将个篮球架当系马骝架咁爬上去？佢哋一定会扯烂个网，佢哋一定会撞烂晒。我唔理，每次玩完之后，你负责同我执好佢。你有冇喺呢个故事里面体会到啲乜嘢？我真係体会到，原来相同嘅处境，有唔同嘅角度，你会得出两个完全唔同嘅结论。我哋嘅处境係一样嘅，就係话都係僆仔喺屋企冇得玩。咁我嘅諗法就係、是、哇，不如俾佢玩，帮轻下你。但係原来喺我老婆嘅角度，佢先至係真正嘅用家嘛。佢讲得啱嘅，屋企嘅秩序即係都係由佢嚟主管㗎嘛。亦即係话嗰啲争吵啊。有咩好大件事咧，都系由佢嚟处理嘅。我就净系提供玩乐，但系佢要做球证，做球证系好辛苦噶。 所以嗰下我明白咗，原来呢个篮球架可能系会对佢嚟讲造成无穷无尽嘅困扰嘅。我唯有用尽我所有嘅力量，我同我仔讲：阿仔，阿妈已经落咗命令噶啦，呢个篮球架只可以玩，唔可以拱，唔可以爬。阿仔啊，你明唔明啊？你已经系擒咗上去咯，阿仔，阿仔啊！ 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的九九六零级。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啊，估唔到我呢个古仔原来遭受我咁多唔同拍档。同一番个变态， 我觉得我要讲我嗰个先。其实头先你讲嘅何耀禄，我已经想插嘴去讲两句啊，咁样好简单嘅一件事就系、是，阿豪仔今次有俾到嗰张相我。 系啊，我仲好炫耀话俾佢听，你睇几开心啊，又平真系。 系啦，佢就买咗呢个篮球架翻屋企咁样，你都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我嘅反应系乜嘢？ 冇啊，佢我觉得佢系一种羡慕妒忌，但佢唔出声咯。 我一句说话都冇，乜嘢表情都冇。 我觉得佢系属于震惊咯，佢估唔到原来有啲咁开心嘅玩意。如果佢细个有。有嘅话，佢就可以再高到七尺。 我个童年就会开心啲啦， 七尺高噶啦，应该系。 好明显，我个心唔系咁谂啦。我个心里面谂紧嘅系，哇，呢个好明显一个老公会做嘅嘢啦。你买咁大个篮球架翻屋企，啲波会弹嚟弹去噶嘛，啲仔会爬嚟爬去噶嘛，仲要咧系嗰个底咧唔会好稳阵噶嘛。佢爬嘅话系成嚿嘢可以拉落嚟， 可以入水袋嘅，你知唔知啊？ 咁仲可以入水袋添， 系啊， 入水袋个仔攞嚟掉咁点算啊？ 冚住咗噶， 所以喺 好稳阵嘅，同埋装埋个水袋落去啦，已经。 希望未爆啊！吓， 扎住嗰个 系啊，冇错，冇错，系啦。 但系阿田，你作为一位女士，作为一位妈妈，你会唔会俾你老公买类似嘅嘢摆喺屋企，有机会打烂其他嘢噶？ 唔系，其实咁样嘅，我哋会有即系买咗翻嚟啦，我哋又冇由掉咗去噶嘛，系咪先？咁样我就会 你会俾阿华买咩？ 首先，如果佢有咁嘅心嘅，我都会想赞佢嘅。 咦，嗱，佢识讲嘢啊，佢 做乜做和事佬嘅？ 佢今日做外交官啊， 系严肃啊，着得打扮严肃， 言论肃得。 Elegant 系啊，咁跟住咧就都赞嘅。不过我都会立咗一条条件，就系、是。阿爸爸，你喺度先同佢玩啦。如果你唔喺度嘅时候，我系会收埋，会锁埋佢。 冇呢个都尚算讲道理喎。 Winnie， 系啊， 快啲学嘢。 尚算讲道理喎。 啲波等阿豪仔执，你唔好执我 Winnie。 因为同埋嗰啲波系胶波嚟嘅咋嘛？ 胶啫嘛。 但系胶波有弹力噶嘛，会弹嚟弹去，即系会打烂屋企啲嘢。咁咪系咯，会你都话会咯。咁你又咪即系呕血啊？ 我琴日 send 俾我啲 friend 睇咧，佢哋第一个反应就话。楼下咪好嘈咯， 嗱，同埋另外一样嘢， 喂，大家咁负面嘅啦，埋啲嘢， 全部负面，得我一个咁欢乐天地嘅啫，真系， 得你好正， 呢个系你唔现实啊，呢个谂法唔系欢乐天地， 呢个世界上冇嘢滴水不漏噶， 咁你又啱嘅， 系啊系啊， 你攞佢嚟答我，你 所有嘢嘅， 系啊，我即刻输， 我哋已经尽咗力噶啦， 再加埋咧，事实上咧，小朋友系需要活动嘅， 唔系咯，我提供一个几好嘅 stay at home 嘅一个小游戏啊， 我下次上你屋企。 好啊， 因为我有个唔好嘅经验， 你掂到噶个篮球架，你放心啊， 唔系篮球架， 你唔好惊自己掂唔到啊，1.6米你掂到噶， 咁我咪 中意小朋友，即系我仲要买只玩具去咁样啦。但系而家譬如我上你屋企，我都唔会买玩具俾你啲小朋友，因为我净系衰过啲乜嘢咧？即系我自己见到，哇，好得意啊！嗰样嘢实中意啦咁样。例如女仔，我试过买好大嚿嘅嗰啲煮饭仔嗰啲台啊，各样嘢，下面又有焗炉啊。我睇到个阿爸阿妈咧，即刻零秒黑面， 点解啊？ 即系佢系即系心伤。 佢本身系煮中餐嘅，你买嗰啲西餐俾佢唔中意。 你真系觉得我间屋仲有位摆咁大嚿嘢？我自己想买对鞋，我都惊冇位摆。 有乜所谓啫？ 咁大嚿嘢，嗱，佢哋真系唔系咁谂。又或者 礼多人不怪啊。 另外一次我试过乜嘢咧？我买咗嚿，即系佢细个啊嘛，一两岁一岁嗰啲啦，开始学识唔同嘅声音啊，各样嘢，佢可以揿，好嘈嘅，可以有好多种声音，我就觉得有声音系学习啦。但系个阿爸阿妈就会话，佢日日喺度揿，你日日嚟凑啊！我放咗工，其实佢仲喺度有咁多烦音喺度嘈嚟嘈去嘅话， 好负面、啊， 我真系会癫噶咁样。 我唔会咁负面嘅。 但系好多父母真系咁谂， 我唔会咁负面 嘅，因为你身在喺嗰个环境之中嘛，其他人系唔会咁谂噶嘛。有啲仲买埋成套股啊，查查啊嗰啲咁样，佢真系多谢晒。 唔紧要。 所以咧，坊间咧，而家有一个新兴咧，啱啱嗰个豪捷咧，佢又玩紧嗰个，非常之好啊！ 我琴日都见过，叫做自己打乒乓波咯。 自己打乒乓波咧， 自己打乒乓波。 乒乓波又细啦，佢咧个波又会周围打咗。 佢个波就条绳咧，就喺个乒乓波。 一条嗰条像弹弓啊。 系啊，佢个 唔系绳嚟嘅。 佢会你个乒乓波咧弹喺你块板度咧，佢会突翻出去，但佢又唔会飞走嘅，因为佢有条绳有条弹弓绑住佢，佢又会弹翻翻嚟咁样系啦。 非常之咪啱喺屋企，即系而家香港咁细嘅地方嗰度用嘅，所以你都买嗰个咯。 好啦，嗱，我过多一个礼拜，我再同大家汇报一下我篮球界嘅命运啦吓。 希望你全身而退，你老婆冇攻击你啦吓。 系啦系啦。 如果我哋讲个唔同嘅篮球架各样嘢咧，呢一单争持咗咁多年嘅官司，我哋唔可以唔讲啦啩。 都关于篮球嘅系啦。 系咪？哎呀死啦！我争啲，可唔可以讲乔？呢个系新闻，我哋可以讲啊。 可以啦，都系要讲啦。你谂乔丹啊嘛， 就系讲乔丹呢个字。 系啦，大家都好。 乔丹定乔装啊？ 乔丹系啦系啦。 乔丹又点样咧？咁系咪？因为咧系一个咧已经经历咗八年嘅诉讼啊，究竟一剔牌？Nike 是正牌定是乔丹是正牌 是 你明白啊他们在内地呢其实呢都即拗了很耐最终呢有一个的。 乔丹是讲的 Michael Jordan 的。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不是一剔的。 是啦。咁所以咪要加埋那个剪影的嘛。 是。 一剔加剪影就是那个 logo 嘛。 是。 究竟是得到乜嘢嘅裁決呢 哇真係等佢高興㗎因為呢較早前呢嗰、那個叫做母恩嗰個呢係輸咗㗎嘛輸得好慘烈㗎嘛但係竟然今次呢、這個原來有贏嘅機會㗎喎咁就話經歷八年嘅官司呢美國嘅 Michael Jordan 呢佢 Air Jordan 呢就同大陸嘅喬丹呢就喺度同佢死過啦話喂你做咩抄我嗰、那個標嗰、那個商標啊 嗰個標誌嗰、那個標誌就係佢好有型咁樣呢就揸住一個籃球一個剪影就红色白色咁， 非人标志啦。因为如果你用 Jordan 嗰个咧，佢就系擘大两只脚，佢标准嘅嗰个姿势啦。举高一只手咧，有个篮球个剪影嘅。咁但系咧，乔丹嗰个咧，其实就用咗都系剪影啦。咁但系咧，佢就唔系上紧篮啦，佢就咧好似带球咁样啫。 卷紧球系啦。 系啦，咁所以成个理论上啦你可以话都唔同啦，姿势都唔同，但系咧佢个概念系一样嘅，都用剪影，同埋一个 Jordan， 一个咧就用咗普通话译名嘅乔丹。 系 同 埋一个红色系咪啊？ 一个红色，一个就橙色嘅咁样。 系啊，即系你怎听个名乔丹同埋大陆乔丹咧，其实都已经 系啦， 好容易有混淆。 但因为乔丹，你喺因为 Jordan 啦，你用英文嚟计咧，你喺内地一称呼呢个运动员咧，会用乔丹噶嘛？ 系啦。 所以其实即系等于我哋嘅佐敦一样咯。 啱啊！ 而之前咧，即系 Michael Jordan 啊，已经咧就一早就已经喺度讲咗噶啦，就系同内地嘅消费者讲一声，佢就话系嗱，你哋嘅乔丹体育同埋产品咧，同我咧系冇任何关系。所以因为咁样，大家又以为，佢用到乔丹呢个字咧，系咪就系关于佢嘅咧？咁样，所以咧就有呢一个嘅官司就出咗嚟咯。 系啊，喂，讲紧咧呢个乔丹系体育啦，喺最高峰嘅时候咧，系有成几乎近30亿人民币咧嗰个营业额噶，哇，真系好犀利啊！因为 是、啊、 但系舐咗叫做啦吓，半舐咗佢个名字咧咁样。 唔系，而家要快啲讲个结论先。 啊、 其实由2012年开始咧，佢哋两间公司对簿公堂，有胜有负，去到最尾咧，2020年咧，最高法院内地嘅最高法院咧，重新裁定，乔丹体育咧需要撤销佢嘅系列啊，佢嘅乔丹商标同埋图案嘅，咁即系话咧，你唔可以再用。 用呢一个方法咧就侵权啦。你都唔能够话咧呢个我唔关事啊，我灵感来源都唔同你无关啊，我自己原创嘅。因为佢已经判断咗一个法律嘅等号咧，就系话佐敦等于乔丹。你唔好再扮我唔知噃。 系啊，所以之后唔见到乔丹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政府提出的薪金津贴计划补贴员工五成薪金，并非以近来的人工为计算基础，因为有些雇主可能近日已经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或者月薪已经减少。雇主提出申请的时候，可以指定月份作为基础，计算出的一半作为补助额。制度亦都容许雇主未有支付全部薪金，表示并非漏洞。罗志光又话，申请补贴的公司雇员人数不能够减少，即使要求雇员自动离职，人数减少之后亦都要再聘请员工。他承认自雇人士情况复杂，所以要以一笔过协助，而香港并没有包括全港打工仔的制度，只能够靠强积金和公积金制度作为基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和全体司局长和特首办主任未来一年减薪一成，行会成员亦都响应减薪一年。身兼行会成员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立法会议员都是公职人员，应该共同表态，和市民同甘共苦，共度时间。他说知道个别议员不愿意，但是他个人会减薪一成，直至九月任期完结。他会将减薪的部分捐出来，目前未研究捐到什么机构。被问到领导班子减薪是不是减得太迟，叶刘淑仪说同意如果早一点主动一点更好，但是他说政府有很多考虑，包括司局，包括副局长、政治助理和其他公务员是否需要一同减薪。香港必胜客说，粉岭联和墟分店一名员工确诊新型肺炎，联和墟分店由昨日至到下星期一暂停营业，已经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清洁和消毒，开封食材已经全部销毁。必胜客在社交专页说，在星期二晚上获悉那名员工确诊，他属于晚间店铺支援小组，分店关店和所有客人离开之后才进入分店工作，不需要接触店内食物或者是客人。同组另外两名员工是密切接触者，已经即时进行14日家居隔离。国家农业农村部就法例下可食用陆上动物名单征求意见，名单上列出31种动物，包括鸡、鸭、鹅、猪、牛、羊等的传统禽畜，以及鹿、鸵鸟和银狐等特种禽畜，但是并没有狗只。农业农村部在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回应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和偏爱，狗已经从传统家畜变为伴侣动物，国际上普遍不视为禽畜，所以不适宜列入禽畜管理名单。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午初天气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4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40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388.2升3.2，阿里巴巴190.6升5毫，中国平安76.05跌2毫，瑞星科技40.15跌2.05，银河娱乐46.9升1.75，友邦保险71.2跌9.5，小米集团10.1跌8仙，中国移动61.15跌4毫，盈富基金24.3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72，澳元0.623，加元1.403，新西兰元0.602，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186，跌166，港金现价报15,245，跌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63美元，卖出1,64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又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正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嗰啲叫咩啊？ 铲， 铲青，冇错，铲字。你喺公司冇嘢做，等咩啊？ 等运道， 系啊， 我知道，铲运机。 答啱咗啦，第二题，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日拱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责任。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好。 我知推土机。 冇错啦，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祖主人，你唔好唔开心，唔使咁担心嘅。 机械田啊！我怎可以不担心啊，我叫他不要去做，他偏偏要去做，我忍住我想哭啊。我 不知道猴仔主人做了些什么搞到你这么生 气呢？我是很伤心，我不是生气，你错了感觉啊。我跟我 再讲多一次、 好啊， 搞到你咁喊呢？ 我未同我哥讲咗好多次咯。 我讲多次，搞到你咁伤心呢？ 哎呀，是但啦。总之我同我哥讲咗好多次噶啦，话喺工地做嘢好危险啊嘛，佢又唔听我，佢要继续做啊。 我听到门声响下，佢翻嚟啦。 我忍住啲眼泪先。 猴仔主人，阿祖主人好唔开心。阿祖主人好唔开心。 细佬， 阿祖主人 好 唔开心。 细佬，你唔系仲为咗我要去工地做嘢而唔开心系嘛？ 猴仔主人， 我冇叫你开声，而家可以开声。 既然 收声，再开声。 既然 我叫细佬开声。好，机械人都开声。 你咁样，我迟早会坏噶。 你已经坏咗啦。 既然 佢坏咗嘅机械田 啦。 既然阿祖主人唔想你去工地做嘢，点解你仲要咁坚持呢？ 在工地工作有乜嘢咁吸引你啊？系唔系有公主？ 收声，姜日田，我讲个笑话你听下。 哦， 姜日田， 啊， 开声。 哦， 讲个笑话你听下。 讲， 哎，细佬，我都叫你换咗机械人啦，悭钱。 其实咧，咩年代啊？点解而家讲嘅机械人仲系咁样逐个字得出嚟？ 我哋悭钱啊嘛，唔肯 update 啊嘛。 我好伤心，我哋唔好再讲，我又想喊啦。 系啊，我想同你讲啊，细佬啊，机械田啊，我不嬲对嗰啲复合物移动机械都好有兴趣噶啦。你见我唔中意女人就知噶啦，我净系中意复合物移动机械嘅啫嘛。 你讲紧机器嗰啲嘢啊，系咪啊？ 系啊，我中意好有型，我觉得佢哋，我好想时佢揸住佢哋，我揸住佢哋喺工地度做嘢，我就好。开心噶啦！ 你好 high 喎，阿哥。 Yeah， 我咪系呢个担心咯。 可以达成梦想又真系好值得高兴噶。阿祖主人，点解你唔支持你哥哥啊？因为你做人冇梦想啊。 唔系去攻击我啊！而家我系担心啊，你知唔知啊？阿哥，你话中意嗰啲乜嘢？即系你中意咗嗰味嘢咧？ 移动机械 咪系咯？你真系知佢哋系乜嘢嚟嘅咩？ 我知， 咁讲啦。 复合物移动机械包括有 产品。暂停。睇下佢可以暂停几耐，细佬我啱啱 update 咗咧呢个机械人嘅程式咧。 咁会点解？ 佢暂停得耐咧，佢就会自己烧咗咧，佢跟住就出唔到声噶啦。 哦，系，但点解 会 烧咗咧？ 佢一间会变温柔声，我哋试下咯。 好啊， 开翻。 包括有 温咩啊？ 温咩啊？ 温咩啊？ 系咯，温柔声就定系讲咗温 泉蛋啊！佢想讲系咪想食嘢啊？你 我哋继续。 包括有产运机、挖掘机、搬土机。 暂停， 好似想偷笑咁。 我哋不如转粗鲁声啦，好粗鲁声。 推土机同个测试机合都有。 好啊。 哎呀，哇！你睇下机械田几多可能性啊？你话见到佢，不过啊，你识有啲咩出奇？你系机械人嚟噶嘛？而家我担心嘅系咩？我担心我哥你啊， 是 你又知唔知啊？如果要使用嗰啲复合物移动机械不当嘅时候，系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哎呀，细佬啊，有机会出现意外嗰啲，我梗系知噶。包括嗰啲咩成架复合物移动机械个机身翻侧啊， 系啊， 连人带车跌落坑啊， 唔好讲啊， 撞伤附近做嘢啲工友啊，严重嘅压死人啫嘛，我知啊。 咁你谂下嗱，你自己都识讲啦，咁危险啊，哥，点解你仲要去工地嗰度做嘢啫？ 啊！ 你做咩啊，机械田？ 佢而家唔知道用边一把声。 我本来都谂住俾个任务你，同我掹张厕纸帮我细佬抿一抿啲眼啦。 我嗰啲转成眼泪。 哦 ，OK， 好啦，细佬啊，我叫你平时睇嘢唔好睇啲唔睇啲。 我只眼细啊，我系睇啲唔睇啲噶啦。你成日叫我只眼开只眼闭，我咪睇啲唔睇啲咯。 擘大佢只眼。 哇，好痛啊！哇， 留两只眼得啦。 小心啲。 系啦，嗱，你知唔知啊？ 擘大眼睇嘢。 系啊，睇清楚啦！好、 啊、 多引致复合物移动机械嗰啲意外嘅原因咧，其实就系好似我哋个机械田咁样咧， 点解佢 保养欠佳啊嘛？ 系啊，真系唔好。 同埋就雇佣咗唔合资格嘅人员嚟操作机械， 即系我哋两个， 我哋都冇雇佣人添， 系 咪？机械操作嘅时候又冇适当嘅监督，你有冇睇住佢啊？ 冇噶， 咪咯，有佢喺度放荡不羁。 平时而家佢睇住我嘅啫嘛，系咪先？ 就系咯，又或者工友对安全措施欠缺认识咁样，所以先至会。 所以好多意外其实可以避免噶嘛，系咪？你系想咁讲系咪？ 无可避免。 你都唱咗啦，无可避免啦，避免意外嗰阵时点避得过嘅啫，系咪先？ 做乜震啊，机械田？所以话你快啲换零件啊！ 系啊， 机械田无端端就震嘅，真系。我帮你上紧翻啲螺丝啦。好，而家重新 play， 机械田答啊！ 我知，要避免意外，首先必须要守实。 手实啊！ 我都叫你唔好悭，你换翻嗰个香音系统俾佢啦。 好麻烦，香音系统， 好啦， 试一。 首先必须要守法，因为守法规定 系法例规定啊，机械田。 系你哋保障我唔好，因为法例规定操作复合物移动机械嘅人士一定要喺年满18岁，佢要受过由劳工处认可嘅相关训练。课程同埋持有有效嘅证书先至可以咁样，可以 OK 未？可以， 我听到佢讲噶有效证书啊嘛。头先机械田咧，你一口气咁样喺度有效证书，讲咗咁多种唔同嘅复 负荷物移动机械操作员考到一张证书就可以去操作佢哋噶啦？ 梗系唔得啦！你估而家油麻地戏院嗰啲咩一张票睇到笑 冇咗噶啦，哥， 所以咪 唔好再谂住嗰个回忆啦，好冇？ 逝去感情如何留得住？ 有冇一个掣可以？ 太多凄凄惨惨的遭遇、 啊。哎呀，我不知道，我走啦， 亦不想讲你知。 我话你听啊，要操作唔同种类嘅负荷物移动机械，你要考取嗰一类机械嘅训练证书先得噶。 听你咁讲，我放心咗啲，好似几严谨咁。 咁梗系要严谨啦。唔同嘅负荷物移动机械系有唔同嘅操作方法，雇主或者承建商要确保工友得到适当的训练。 暂停，加速。Speed up 啊，唔该。 并且有足够能力嘅操作一个同一类嘅负荷物移动机械，先至可以安排工友去操作噶。 佢冇掂喎，佢已经。 佢同你一样，我细佬。 佢得一句 啫。持久力好低喎。 系啊，佢弱过我添啊，一句啊，真系。 但细佬，你知唔知啊？如果雇主或者承建商啊，即系我同你啊，我哋唔按照规例，揾咗啲唔合资格嘅人士去操作呢啲负荷物移动机械，系违法嘅。一经定罪，我哋可以最高罚款。50,000噶， 哇！作为操作员都有责任噶。嗱，如果冇受过训练，又冇嗰啲有效嘅证书，擅自去操作呢啲嘅负荷物移动机械，咁都应该要罚埋佢哋，咁先公平噶嘛？系咪先？ 当然系啦。作为操作员，如果唔按照规定冇受过训练、冇证书而去操作呢啲负荷物移动机械， 暂停。我要粤语长片写人冧楼好喊嘅嗰啲感情。 喺冇合理嘅解释之下，一经定罪， 大戏嚟噶呢个 ，OK 啦， 都可以被罚款10,000元嘅。 10,000元啊，细佬，你话点算好？我冇揿自己个掣喎，点解咁嘅？ 因为你都 short 咗啦。 哎呀，细佬啊，除此之外咧，制定一个良好嘅工作系统咧，系可以帮助雇主或者承建商去管理好呢个负荷物移动机械嘅工作噶。 嗯， 好似我之前啦， 系 想当年，其实我喺唔同嘅工地都有做过嘢。 哦、uh-huh. 开工之前，佢哋嘅驻工地嘅安全主任都会同我打招呼， 系 再做埋呢一个检查操作员， 系 仲要出示埋适用于操作嗰一类型负荷物移动机械嘅证书。 咁好好啊， 再确保操作员合乎资格，先会安排佢有相关嘅工作。 哇，咁放得工噶咯 ，check 咁多样嘢先至开工。 而负荷物移动机械嘅启动时啊，系会按照安全程序，只系。只是被指定负责人看管的就正所谓 only 太高音去不到 哇 做得好避免有人擅自操作机械 你刚才讲了超过100个字即是讲紧操作员除了要有适当的证书之外亦都要遵从工地里面人车分隔和安全倒车等等的安排 暂停扮日本人开翻 咁又先至保障到咧吓工作啊嗰啲嘅操作员咧啊，同埋咧喺附近做嘢嘅工友嘅安全嘅呢 系永远都系噶，嗰啲机械人咧要扮日本人嘅咧，着住加件咧，咁就觉得扮咗噶啦。 细佬啊，咁我哋放心晒啦，系咪？我哋会好小心去做呢份工噶啦，我哋唔会有事嘅。大咗顾，大咗顾。 咪住先，咪住先。我突然之间谂起啲嘢喎。 咩啊？ 阿哥啊，你对上嗰份工作咗几耐啊？ 我从来都唔会被工作困身㗎嘛。 喔、 哦。个半月咁上下啦。 喔、哦、好不羁呀、啊、真係。 从前不羁的风不爱生。 咁、我又问多个问题呀、好唔好 好啊。 因乜嘢事你做嗰个零月唔做呢 爹爹爹。 我请讲请讲呢。 我记得。 係。 因为佢。 喂暂停喎、暂停喎、暂停喎。 因为佢。暂停喎。 真话系应该要讲出嚟。 因为佢唔愿意朝早早起身返工。 咁咪系囉。我头先嗰啲眼泪我觉得自己系白流嘅。点解阿哥工地每朝要好早开工噶嘛，咁你一定顶唔住，你唔可以噶嘛，系咪？ 所以即系咁样， 咁咪系咯。所以阿哥，我冇嘢讲。如果你想去嘅话，即管试，我支持你，睇你做得几耐啊！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望住部电话喊，你有冇试过？ 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看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 ？MV 入面所有人攞住部电话，然后都系面色一沉嘅。呢种画面亦系好多香港人呢年嚟所经历。从电话接收到社会上面发生嘅不同事件，除咗观望 ，Kala 选择咗用呢一首音乐去记录。作曲 Kala， iPhone 苏豪填词朱林。 以赤区风土国力，守得清。 编曲有 Kala J1M3， 监制有 Alvin Lang Kala。今日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 ，Kala 进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节目最尾时间呢，我觉得我哋一定要送别呢一间嘅铺头。咁呢间铺头呢阴公嘅，因为都好明显。 好多都要送别嘅，我哋日日咁嘅话，我哋开个新嘅环节。好啦， 但因为呢间铺头嗰种送别方式呢，係比较特别嘅，因为 有好多人都会话乜佢唔系已经唔见咗噶啦咩？ 其实我想话我系我细个住嗰区噶嘛， 系 我完全冇呢个童年回忆噶，唔知点解。 佢有好多区都有分店噶、哦， 但系佢好似嗰、那个到而家最后尾嗰间系沙田区噶嘛， 系啊， 呢个都系佢哋好似系开始有呢间嘅寿司店嘅时候，佢哋个。即是第一个发源地啊，即系叫发源地， 我唔知 道。即系第一个嘅主店都系沙田啊嘛，好似系，但 系 唔知点解我冇呢个记忆嘅。 系啊，唔紧要啦，因为琴日阿田咧听到我 哋，你系咁后生年轻系嘛？ 系啊，因为我琴日、 啊、 我同阿天讲，我就话哦，你冇帮衬过啊，好正常嘅，因为通常后生仔都去食噶，系啊， 我冇记忆，我唔知点讲落去咯，我做唔到呢个节目落去， 你做唔到节目，因为呢个名将寿司啊，咁咧佢最后一间分店咧都已经就结束咗啦。嗱，其实我哋可以问一下我哋唔同嘅朋友仔咧。嗯安仔你有冇食过？嗱，系咪咧？ 佢真系年轻喎， 系啊？ 点解、啊？安仔点解会食嘅？ 佢食过两次， 我食过两次。 哦，佢发电你用个 Zoom 又同阿安仔倾偈啦，你又真系啊，真系咁傻猪嚟嘅，真系食咗你就要仲要咁惊。系啦，冇错，安仔呢啲后生就有食过啦， 系 摆明系啦，因为咧你个名将寿司点解最出名系咩咧？佢就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裏面嘅劣食排行榜嘅榜首嚟。 因為佢哋係會喺你即係外國人都會話啊，原來呢啲嘢都可以攞嚟做壽司嘅材料㗎。佢咧就係走到幾前㗎嘛，係咪？係 啊，嗱，但佢嗰個劣食咧喺今時今日係完全冇貶義㗎喎。即係啲人咧而家唔係話誒咁難食，一早接咗佢啦。佢嗰種劣食咧就係好差，但係差佢係特色嚟㗎。即系等于咧，即系呢一个 我怪得知我冇食过啦。 系啊，真系 好嘅都真系要， 系啊，即系好似国产零零七国产零零七里边有一个对白咧，就系话诶，先生啲臭豆腐臭嘅，系啊，你又好出名，出名臭咯， 系 啦，佢意思就系咁样啦。咁譬如有啲咩嘅打大佬级啊，佢哋系会咁样讲啊，冇得打大佬啊。 OK， 因为点解咧？佢就会觉得咧，如果可以食到呢啲寿司咧，系会觉得系好似挑战紧一个即系打大佬咁嘅级数嘅。 即系话你咁你都可以即系佢话你出得时，我会食得落口咁样。 系啦， 打大佬 譬如咧，有啲咩寿司咧，都系四个字嘅闻风丧胆噶。系啦，例如我就咁读个名出嚟吓，蛋白寿司。 哇咩样噶？你讲个名字出嚟，我哋个样都 譬如我因为我哋平时食嗰啲系玉子咧， 系 蛋黄嚟噶嘛，蛋白寿司 咁一劈嘢好似咩咁样咯， 系啦， 好似蛋白咁样咯， 系啦，多春鱼寿司。 多春鱼寿司， 唔系佢其实只系多春鱼，佢晾咗嚿饭啫，系咪先？ 系啊，多春鱼寿司。 即系佢谂到嘅话，嗰样嘢系即系都犀利噶嘛？ 但 系 其实而家咪话好多古灵精怪口味出 咗，系啊系啊， 寿司咁你唔通又话佢咩？ 系咪啲人都话学佢噶？ 系啊，系冇错， 系啊，好啦，即系比较另类啊，只可以咁讲。 可乐糖寿司。 即勾嘴啊！ 劲唔劲？可乐糖寿司， 佢劲到佢，我明白你嗰个劣食嘅意思。 你知唔知咩？ 佢 劲 到你连觉得冇可能，但你想试一试咯。 冇 错 啦，即可能开头咧，当佢第一次出嘅时候咧，我记得嗰阵时啲网民就话，开头系投诉嘅，就话喂，佢啲寿司系暖噶。 是 即系第一次投诉嘅时候咧，又话暖嘅，咁去到后来咧，啲人发现话唔对路，唔单止系暖咁简单，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食物咧摆咗上去咧，反而变咗系大家咧创新挑战嗱，一路 变咗由暖变咗乱啊！你知唔知啊？可乐糖我真系支持佢唔住 嚟噶，军舰系有紫菜包住嘅。 系啊，头先我就叫可乐糖军舰。好啦，牛肚寿司，你以为你叉烧寿司好劲啊？牛肚寿司， 创新同佢牛肚先 系啦。嗱，啫喱寿司。 系啊， 嗱，我自己有睇过报道，我觉得啫喱真系一绝， 啫喱一绝啦。 嗰、那个烟韧到你觉得啱啱好 啊？究竟我食紧饭啊？即系唔系咬落？ 喂，好肚饿啊！ 系啊，咁譬如一路数落去好多嘅咩、啊、绿茶雪糕寿司啊，红豆奶油寿司啊， 红豆嗰个劲 啊！系啊，佢哋话红豆军舰嗰个咧就系打大佬最顶级噶啦， 系啊， 因 为 即系一劈呕吐物咁样。嗱，但我觉得最好笑咧就系我哋而家讲出嚟咧，明明你听到有啲好难堪嘅食材嚟噶嘛，你觉得咁样配搭唔好噶嘛？ 即系分开食系 O K 嘅， 分开食系 O K 嘅。 系啦，你一都加埋一齐咧，唔知咩事 咧。所以咧，里边系好多道理嘅。佢话俾你听，所有啱嘅嘢捞埋一齐，可以系错嘅，系咪啊？红豆系食得噶，仲好味添。 哦，咁 寿司系食得噶，但系啱嘅嘢加埋一齐都系错嘅。 呢个有好多例子， 系啦，冇错。 即系你咪见到哦，嗰、那个作曲系劲嘅，前次系劲嘅， 两个 歌手合唱都劲嘅。 佢捞埋一齐，灾难咁样。 大家一齐举啲例子啊， 系 啦， 咪有啊？譬如你当年嘅查理斯同埋戴安娜。明明都是啱噶， 绝配啊，系咪？ 绝配嚟噶，但系配埋一齐， 就变咗桂花田最憎嗰个出咗嚟啦， 系咪？你哋两个点解讲到真系好似同佢哋两个好熟，起咗人哋家底咁样嘅？ 我靠，田冇关啊，系啊， 真系唔关你事。 好多噶，你见到啲明星嗰啲都系噶，明明喂郎才女貌才子佳人配出嚟就变咗名将寿司。 系啊， 你真系原来会咁喎、啊， 最终要接埋系咪？ 就系最后接埋嘅，同埋你会觉得原来系摆唔到落口嘅。 但 系 有冇？ 但系每样嘢都系咁完美噶嘛，系咪啊？ 会变咗一个名字啊？即系将来嗰啲。 我觉得可以，即系话，喂，你觉得我哋呢个组合点啊？名将寿司， 名将寿司 系啦。喂，你系咪即系话我差啫？我唔系话你差喎，我话你好喎。系咩？ 又有創意， 即 係 你糖本身係個個都中意食噶嘛？ 係 嗰個壽司飯係冇錯噶嘛？ 邊個諗到可樂糖同壽司可以成為一絕嘅絕配啊？ 我哋最好嘅例子係咩啊？風騷快活人 係就係、是、名將壽司， 唔係唔係名將壽司， 我唔想接住得唔得？ 我哋係食得落好開胃嘅，聽日再見啦， 拜拜。